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香港的保钓行动委员会十五名成员正乘坐船往钓鱼台宣示主权。日本传媒报道，香港的保钓船行动令日方感到紧张。保钓船会在南中国海汇合两岸的保钓人士前往钓鱼台水域。据报，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下令实施拦截的任务。奥运的闭幕礼在伦敦奥运主场馆举行，随着大笨钟的钟声响起，以歌声献唱揭开闭幕的仪式。威廉王子的妻子凯特和哈里王子代表皇室出席，全个仪式由多个部分组成，当中包括以过去50年英国流行音乐为主题，多位著名的英国歌星和组合在闭幕礼上表演。期间在大屏幕展示前披头四乐队已故成员约翰连侬的巨型肖像，又播出他的名曲。闭幕环节还有奥运参与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万名运动员进场，气氛热闹。香港队由乒乓球手唐盘担任持旗手，国家队就帆船项目的选手徐利佳持旗。表演之后，伦敦市长约翰逊将奥运的旗帜交给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然后再转交给下届接办国巴西的代表。巴西的球王比利亦都有出席仪式。之后罗格发言赞扬伦敦奥组委的努力，感谢义工的参与，加上运动员的投入，尊重和发扬奥运精神，令奥运会得以成功。在罗格正式宣布今届奥运结束之后，火炬盘的圣火亦都逐渐熄灭，最后是以歌曲、烟花和舞蹈为今届奥运画上句号。奥运最后一日的赛事，美国队再拿到两面的金牌，奖牌总数是46金、29银、29铜，一共104面奖牌，排在奖牌榜的首位。而中国就以38金、27银、22铜，一共87面的奖牌排在第二位。伊朗的西北部两次六级以上强烈地震令死亡人数增加到300人，2600多人受伤。中国驻伊朗大使馆说未有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 89%。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蚊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蚊，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301。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我哋信一样嘢，信公义，我哋信我哋听众。 如果佢封杀你，我对呢个政府更加痛恨。 首先，我唔明白点解其他传媒唔去撑 DBC。 大班系一个有心人，我信有奇迹嘅。 人善天默契，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同你的亲友分享。 今年9月9号立法会选举，每位选民会有两票， 一票在地方选区，一票在功能界别。三百几万选民除了可以在所属地方选区揀一张候选人名单，还可以在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揀另一张名单。这个新增界别以全港为一个选区，选民会在候选的民选区议员中选出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新界班乡绅真系唔简单，打蛇打七寸，佢哋知道九月九日嘅立法会选举关系到梁振英嘅政治寿命。呢、這个时候，新界几百万铁票就发挥到攞你命三千嘅效应。土共当家，迟早都会清算新界特权。乡绅同土共喺六七年暴动期间结下咗不共戴天之仇。六七年香港土共响应国内文革嘅呼吁，喺香港罢工罢课罢市，摆到遍地菠萝，要斗兽港英殖民地政府。新界佬睇准呢个系英国人最脆弱嘅时候，拔刀相助，打土共帮港英，成个新界唔准有一支红旗。事后论功行赏，台面唔方便比，台底下种种特权从此建立。梁振英当选，新界乡绅自知不妙，新政府以打僭建为政治手段，反正新界丁屋间间僭建，即是人人犯法，拆僭建宽紧急门操之在我，新界人人人颈上架住把刀，乡绅只有等等时机反扑。今次超级区议会五个议席，全港市民都可以投票，这个是建制泛民两大阵营的大会战，门槛高，要十五个区议员提名入场，保皇第一大党倾尽全力送得刘江华、李慧琼入场，工联会冇明星，唯有出动到已经金盆洗手的陈婉娴披甲，泛民只有民主党有实力送党魁何俊仁和陶谨申入闸，冯检基冒民协灭党危机勉强参与，两阵营六人争五位，公民党、自由党根本冇资格入场，这个时候杀出个程咬金、白允琴做第七人，十七个提名票从何来呢？乡试票出现了敏感作用，小小动作显示乡绅不会坐以待毙，新界几万铁票这个时刻足够同土共讨价还价。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当年大角咀物业买入的时候是连同租约，并非现时所谓的劏房。 应该向前看，希望陈茂波局长能够做好他局里面的工作。 在20年前发生的事情撩出来来攻击某些人，是鸡蛋挑骨头。 零售商有卖开这四种的日本婴儿配方奶粉都应该停售。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早晨，早晨。 早晨，除了黄师傅之外，直播室当然有老总啦，李锦雄啊。 咦，黄师傅好少呢个时段出现喎。 系几个月前都有， 系几有吓， 几年前都有， 几年前都有，几年前。 但最近呢两呢几月就冇啦，喺黄昏时间。 系啊，你真系真系变咗系真系。 黄昏时间，因为大班就攞咗假，就唔喺香港，咁啊由我啊代佢个位，就系高奏别离之歌啦，系咪？佢唔忍心，因为佢唔忍心啊。嗱，呢个风波咧踏入咗呢个倒数阶段。即系我哋要不断要报时嘅，你要知道咧，余音渺渺啊，最为令人伤感，所以变咗佢就唔忍心，就由我嚟做呢啲丑人嘢啦。 唔系、哦，我哋而家有个任务就每日都系为呢个系梁振英同埋呢个陈茂波倒数，睇下几时佢会下拜拜、啊。 哇，几好，你几积极、啊。 你又系嗰句汗水的命长， 梗系啦， 犀利你啊！ 喂，我哋 DBC 已经讲咗一个时间表啦，大班已经向外公布咗，系咪？九月十号就最后上班，十一号就开始九一一恐袭，即系就冇咗声，灭声行动已经发生咗，所以依家踏入咗呢个最后一个月嘅倒数阶段啦。 不过而家兴嗰啲即系领导人咧，即系高层领导咧，喺啲关其实都兴放假喎。 放假会唔会系即系唔系纯粹放假咧？因为别有企图咧，啲人兜个圈又去边度咧？会唔会啦？ 嗱，苏梅岛咧啊，系咪特别阳光海滩咧？即系啊，令到啊梁振英上任只不过一个月左右已经要放假，就因为佢话结婚纪念，咁啊香港已经足一样乱晒龙啦，系咪？ 结婚纪念一个浪漫啲嘅地方啊， 苏梅岛唔浪漫噶，林郁华，你好似好专业咁嘅， 近近地几日就冇乜地多选择嘅啫。 嗱，陈茂波上班啊，只有13日，主要都系处理自己嘅丑闻，跟住佢今日又开始放假啦，就因为佢话天下父母心，因为佢个女咧就要去美国读中学，所以佢送个女去升学，但系问题香港嘅家长咧就要接受国民教育，咁佢哋政府就话国民教育冇问题嘅，只不过佢哋啲仔女又唔领呢样嘢啦。啊，无论梁振英定系林郑月娥定系呢个陈茂波或者其他各级嘅问责局长子女咧，都唔喺香港接受呢套咧中国大陆式嘅功利主义嘅国民教育，因为佢哋就读美国书同英国书嘅。 喂，讲国民教育就系即系连日嚟呢个神九三杰访港，都算唔算一个即系吓凝聚呢个系即系啊国民士气啊，打造国家形象一个形象工程啦吓。 我就觉得适得其反啊，真系。当你见到啲系好系天真烂漫嘅小朋友，然后讲出啲嗰啲咁嘅老人精嘅说话嘅时候咧，咁我觉得真系有问题啊！真系， 佢哋一向做呢类咁嘅统战工作咧。嗱，坦白讲，如果太空人访港任务得一个啫，就凝聚呢个所谓嘅啊，即人心啊，啊唤起嘅国民嘅民族认同。但系问题，我又觉得呢种咁嘅咁旧式嘅统战嘅所谓嘅手段咧，依家香港嗱三日过咗啦。其他可以听众打电话嚟问，讲下你嘅，你觉得神九啊三位太空人嚟香港访问，听咗唱完呢个龙的传人之后，你系咪成个民族情绪高涨咗咧？系咪成个人心凝聚咗咧？支持北京同呢个特区政府咧，嗱一齐可以打电话1872111一齐倾下呢个问题嘅。其实 都转到有可能咧，遇喺伦敦嘅中国嘅系运动员攞金牌咧，或者到转头咧系到转头会赢到一啲嘅系普罗市民嘅心 嘅。跟住嚟噶啦， 嚟噶啦，20几号嚟噶啦，下星期嚟噶啦。 咁同埋即系今次可能都系特别因应香港嗰个嘅社会气氛啊、政气氛咧，都特别加强嗰个所谓嗰个亲和力啊啲方面咧，应该都会啦。我睇翻今次即系神九三杰咧，特别有个即系女嘅航天员咧， 系 睇佢哋都系刻意咧去营造一种即系亲民嘅形象，系尽量去打成一片咧，即系嗰个即系任务咧系更加强咗 嘅。政治任务一定有噶啦，因为咧嘅9月9号选举系今次咧关键到梁振。梁振英咧未来五年施政啊，所谓嘅政治寿命啊， 就我嘅五年，边个话我做到足五年啫？啊， 咁啊计划系咁啊嘛，嗱，我又讲紧 你又呢个倒数上脑啊，你真系食得鱼多你啊，成日要倒数啊。 一定要倒数， 唔系因为佢咧嗱， 人都有终点，每个人都有终点嘅， 每个人都有终点，睇下点样走得出漂亮啊，离台身影点能够漂亮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咧，你要接触最近啊，回归个零月啫。啊，唔系回归，即系梁振英就任先系个零月，即所有新闻都系负面嘅，永远都系呢个政府呢、這个所谓嘅利益集团咧，你见到佢政治判断好曳嘅，由呢个小事化大事，大事化危机，危机促使你上街，即系成个过程咧，对住佢哋嘅所谓建制派选举，我谂系好不利嘅气氛。 因为呢个拆解危机、处理危机系考验嗰个即系政府同埋即系政治领袖嗰个嘅真正嘅能力吓，即系你顺境波过都易打嘅嗱，但真正考验嘅能力喺度，但系发觉咧，自从呢、這个即系从呢个选举工程开始到呢个系新班子嘅整个嘅即系组成上任咧，连番危机嗱，每次咧都系失分，即系失嘅分咧系比你应该失嘅分咧。是更加多的呢方面咧，真系变咗而家就全部都变成负资产啊！ 冇办法，因为即系梁振英个意识咧，就带动咗成个问责班子意识都系咁，毁过别人啊！即系我成日觉得呢个系一个最大问题嘅所谓个，就系呢个所谓嘅，即系目前我哋个政治气氛，到琴日佢发言都系咁讲，对佢所有嘅批评都系基于不尽不实。跟住好似佢举一个例啊，佢系共产党员，佢话咗唔系，你哋又话佢系，佢话真系我点证明啫？我话明唔系，你哋话我系，但我唔明共产党员呢一样嘢，先唔好论佢系唔系。 嗰种荣耀嚟喺呢个社会，有几多人想恨都恨唔到 啊？呢个关批评咩事呢？关诚信咩事呢？就算我哋话你系共产党员。 我哋用常识上系推测同判断。咁你话你唔系，咁但系都系并冇任何负面嘅意图噶。喂，共产党员光荣嚟噶嘛，褒奖嚟噶嘛， 几难得啊真系。 系啊，就算我讲错咗，我话林毓华系牛津毕业，系都话唔系，咁都冇批评嘅意图啊。话你牛津毕业都系褒奖嚟，真系林毓华，你唔需要用一个咁伟过咁嘅一种负面心。等我哋迟下讲呢个话题啊，林毓华吓，即系我哋而家讲讲，同听众讲讲，我哋啲批评系咪真系不尽不实咧？我哋真系冇任何嘅基础嚟批评呢个梁振英同佢嘅政府咧？ 佢不尽不实有一个原因就系咧，佢发放嘅资讯亦都系不完整，即系话你系冇一个好完整去将嘅事情开成曝光，将整个事实展示喺呢个即系舆论面前。所以大家当 老总佢唔系咁讲噶，佢又话你唔明白我讲嘅嘢啫嘛，佢你唔充分理解我嘅说话，又怪责啲市民啊，你明啊？ 佢话国民教育冇问题嘅，只系讲得唔清楚啫。 啊，要话俾佢知，喂，20%啫嘛。 咩叫20%？佢讲咩个内容的部分啊？意思系咪？佢意思即系话20%嘅内容有问题。 佢话嗰啲系关于国情嗰啲教育系20%啫，真系。 即系纠缠喺啲即系语言嘅表达用词足字失， 因为就系佢 语意学。咁呢个就刚才伟文都讲到，即系呢样嘢咧，就系可能系梁振英嘅本人嗰种嘅风格。但系咧呢样嘢风格慢慢成为咗整个特区政府嗰个嘅系风格，同埋应对危机、回应舆论嗰个睇法。咁咧就只会情况就只会越嚟越差嘅吓， 唔系个政治危机不过只不过咯，因为嗱，我哋中国人嘅教育就反求诸己，今日你嘅行事方式就毁过别人，咁呢个两个极端嘅方式做到乜嘢咧？就所有发生问题都系别人别有用心啊，就攻击你梁振英政府，但系问题你上任咁耐以嚟，你自己睇下啦，成个香港嘅民情系点样？成个香港遇事嘅点样？你个话譬如胶粒事件咁先啦吓，即系大家度执胶粒个过程，喂系义工执胶粒，而政府系被动地去呼应个义工执胶粒。再跟住啦，国民教育，你有冇听到父母嘅心声？你冇咗道德高地，你梁振英本人三名儿女咧喺英国受教育，你个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两名儿子就喺呢个剑桥生活，跟住陈茂波振振有词，天下父母心，呢个几令到全香港父母都极度愤怒嘅。喂，就系你系天下父母心，香港啲父母就要接受一个冇选择余地嘅国民教育。嗱，你见到佢成个。梁振英班子个选择嘅嗰个行事方式、肢体语言，喂，你要记住当年毛泽东要宣传打韩战时候，个仔毛岸英系亲自去到前线嘅，仲要死喺韩国嘅，喂，呢个咪就系道德高地咯，因为我身体力行啊嘛。当年1967年啊，喺反英抗暴嘅时期啊，吓当时嗰啲爱国人士子女为翻暨南大学读书嘅、哦，你今日问责班子里边边个子女话俾你听，我宁愿唔要哈佛，唔要耶鲁，考到都唔读，我想去北京大学读、清华大学读啊，有冇呢啲人啊？你冇道德高地，呢个行政冇说服力啊嘛。 佢系跟随内地嗰啲长官啫，内地啲长官全部将佢啲仔女送到去美国、英国吓。啊全部咧系要走资嘅外国噶嘛？ 嗱，呢个咪就系咯。嗱，身体语言系讲到一切嘅。你话中即系《论语》讲下，即系领导人就好似风咁，民众好似草咁。你吹呢边，佢啲民众系向呢边；你吹嗰边，佢咪向嗰边。因为你个领导人嘅行为，亦系用身体语言就话俾你听，你根本就唔信任啊！呢个中国国情嘅啊，所谓教育，中国挂教育制度，你不断闹美国都冇用噶。你所有领导人都移去咗哈佛、耶鲁、哥伦比亚，你谂下。你咁嘅情况之下，你作为一个吓、啊，即系行政者、领袖者，你边有一个说服力咧？你说话讲几多片都冇用，因为大家都唔信，因为你自己唔信啊嘛。成个官员问责班底里边，边个喺香港嘅仔女会读你啲国情教育？你话俾我听，你举一个例出嚟，企喺度做一个典范啦。 呢个可以仲可以即系继续去讨论。但系呢方面有一个比较系特别啲，关于即系闭台咧 ，DBC 咧，亦都开始咧就舆论嘅较多讨论。事实上喺过去嘅星期咧，其实 DBC 所触及嘅话题，譬如搭板成。呢、这个唔系一个台嘅传媒问题，系整个香港一个传媒嗰个生态，系整个言论自由系即系备受打压啦。但系咧，整个舆论嘅反应系冷淡嘅、 嗯， 大家咧喺度隔岸观火，大家咧亦都系可能好片面去理解啦。咁啊，今日嚟讲都有较多嘅评论，甚至明报都出咗系社评咧去讨论话， 更加离谱咧就系我喺经济部见到一个咧系所谓叫科技界嘅代表啊吓。自称代表啦，或者佢真系有 都有个 title 噶、 真系咁就话咧，数码电台嘅凶手咧，非政治乃科技咁讲吓，一阵我哋都可以 惊吓真系。 因为科技唔够进步，足以支持数码广播，系咪咁咧？如果系咁咧，嗱，成个香港政府政策出问题咯，即系话数码广播本身系未成熟。呢家就夾硬就催生幾個牌照出嚟，咁有幾間公司咧喺未成熟嘅情況已經做緊數碼廣播，就呢樣嘢，咁即係話成個政策依家係咪即係要急回轉呢？嗱，坦白講，如果 DBC 即係不幸地冇咗啦嚇，依、這個 B 乜嘢機構去推動香港呢個數碼廣播呢、這個呢條前路呢？新城電台、香港電台，喂，唔好自欺欺人啦，其實即係你坦白講，如果 DBC 唔推呢，即係呢個數碼廣播即係喺我暗中慢慢地就夭折死亡㗎啦，其實 點呀咁啊，林德華點睇呢個呢份嘅專論呢？就同一個嗱，呢位嘅朋友基本上都係啲比較業界朋友啦，多啲從嗰個科技嗰個嘅設施呀，即係數碼收音機嗰啲咁嘅質素嚟去睇啦，佢覺得就要喺硬件方面未能配合啊。 其实呢 系喺佢嚟讲，就觉得香港唔应该有呢个 系啦，冇错啦，咁成个政策有问题， 呢个先系大问题啊嘛。 呢、這个就政策有问题啦、啊，即系全世界都适合数码广播，偏偏香港系唔适合数码广播。咁啊，数码广播唔系新事物嚟噶，即系两位，即系喺外国咧有晒好耐，好多年嘅啦。其实咁你话推行嘅时候个过程系咪波折咧？咁我哋都明白。但系今时今日，如果香港数码广播系收得唔好，系因为行政上边嘅刻意阻碍嚟嘅，因为我哋个波率咧，即系输出嗰个功率咧系唔够，足以咧就令到大家接收清楚。咁呢个摆到明咧系一个行政干预。 呢个系涉及一个政治嘅地缘关系啊嘛。呢个就大家都会明白到嗰个嘅关键系何在。当然系香港推数码广播咧，亦都有啲嘅先天不足。但系咧，你话香港作为一个咁现代化嘅城市，咁富裕城市，各方面传媒咁发达，言论咁自由嘅城市，如果香港都唔适宜推呢个系即系啲嘅新嘅媒体啊，新嘅科技。边个亚洲国家仲可以推呢？即系嗱，我香港又要有时呢个自豪感，就系即系我哋香港系有足够嘅条件、足够嘅能力、财力。讲实数码台到目前为止都系讲紧六亿嘅投资，六亿嘅投资喺香港各方面嘅投资嚟讲，即系算系什么事咧吓？ 湿湿碎系嘛？ 湿湿碎六亿投资咧喺铜锣湾买个铺嘅啫，其实仲系千一千尺左右嘅，千零尺个铺啦，应该系千零尺个铺就六亿咯。 咁我觉得能够系多啲不多元化讨论都好，即系多啲角度系讨论好，但系希望大家能够即系正视到嗰个嘅问题啊，即系呢个问题应该值得香港系好热切讨论，但系整体嚟讲咧，即系唔知因为系人嘅因素、系事嘅因素、政因素啦，整个嘅问题到目前为止嗰、那个嘅反应讨论嗰个层面系窄。嗰、那个面都系窄嘅吓， 我谂咧新闻界咧，就是、对成件事情咧，有啲咧就幸灾乐祸嘅感觉嘅，因为我谂一方面咧，大班过去咧都得罪人多，即系从各大媒介啊、各大新闻人员啊、各大老总主管咧都牙齿人多， 但系你可以唔同情大班，你可以唔支持 DBC， 但系你唔可以忽略就系因为咁，我哋香港将来嗰个自由言论嘅平台。是不是因为这样呢而是失陷嘛。 咪呢个真係好重要的、啊、我都用常识睇就得㗎啦。因为好多人都问题将个问题去咗好专业嘅牛角尖度、啊。我自己就好简单啫。总之多一个电台多一份报纸多一个声音。呢、這个就係保障言论自由多一份保障。 啊、我呢个年纪都识得好多啲系我啲系商界又好啊同学又好啊同业又好啊好多都去到退休年嘅系年纪啦。早排我就同一班咁人都有吓、啊、午餐聚会。大部分人同我讲个问题，佢话点解数码唔掂？佢话因为喺架车度收唔到啊！佢哋解释就系、是、咁，我大佬啊，千零蚊就可以买一个收音机，然后佢仲唔知道咧？就呢、是、个就头先呢位吓呢、啊、位老哥讲嘅科技嘅问题，系好多人系科技盲嘅啫嘛，佢唔知道收音机系可以监听到呢个 FM 嘅广播啫嘛，我做咩事买嗰个千零蚊去买去听你数码广播咁样讲啫？ 当然个新媒体嘅面世总有一个嘅适应期，一个认识期，甚至一个教育期咁啊，其诸两三年咧，其实可以普及，但系咧，你发觉你仍然俾佢个基本嘅生存嗰个空间，即系个佢小朋友都系个婴儿啱啱出世，咁你希望佢好似个吓。大个咁啊，通街走唔系嘅，你总要有个俾佢嘅成长期。但系你发觉而家成长期都冇机会俾佢啦，呢个系整个香港社会嘅悲哀嚟噶。 其实听众可以自己判断嘅，究竟今日 DBC 嗰个风雨飘摇， 是基于一个经济的纯粹商业上内部老板之间的争执而导致到今日那个这样的结果呢，定是由于啊有政治幕后有个无形的啊黑手就令到佢即係令到佢有一个啊医护节嘅可能呢，咁呢个其实用常识判断到㗎喇。 即係常识判断经济问题好容易解决，技术问题都系解决，但有啲问题呢系非人力可能解决，諗系咩问题非人力可能解决 到。呢个咪就系所谓政治背后个无形黑手囉。因为我哋最怕的地方呢就喺台底下嘅嘢。新闻界最大嘅责任系咩呢，将所有嘢暴露于阳光之下。就由呢个呢所谓市民听众读者自己去判断。我觉得你唔需要同情 DBC 或者同情大班嘅。但係问题香港如果少一个公共嘅广播电台少一份声音嘅话呢，新闻自由同言论自由一定係受到侵蚀嘅。我成日都咁讲嘅，国民教育唔会单一推行嘅。国民教育推行嘅同时係必然要打压唔听话嘅传媒。咁呢个效应先出现到一个政治效果嘅。所以话两重政策一起推行嘅时候呢个咪达至到咁嘅风雨飘摇嘅结果。 我成个香港传媒我哋可贵地方是百花齐放、 嗯、 但发觉即是近年来第一是部分已经是执了另一方面即是看见呢那个即是 贵了边啊， 同质性太强、啊、即是说 你即使你有百份报纸百个电台你同质性太强其实都是一个而已，我们一定要珍惜一些的不同的声音，尽管你不同意他甚至不喜欢他、 嗯、 但呢你都应该要是支持呢同埋要保卫他的。 其实新闻自由就是这样的，新闻的持平呢不是单一个媒介去持平的。当一个社会容纳了全部不同声音的那 个分布的时候呢，个总体画面就叫做新闻持平了。我哋要记住咁嘅，几十年前香港有好清晰嘅文大新商星五份左派报纸，跟住华侨工商啊、星岛啊，喂，全部右派报纸，咁加埋快报啊，拉拉教教正话成报嗰啲咧，就成为一个大画面啊！个新闻自由就系咁样，因为各百花齐放啊嘛，就系咁解啫。其实系，所以变咗你哋觉得有一日嗱，我位听众咧，你一朝突然间有一日你瞓醒，你发现所有电台、所有电视、所有报纸、杂志都是同一个语调、同一个角度、同一种声音的时候，你就要明白到原来香港新闻自由已死，而你的、啊、接收信息的权利是受到了剥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的。其实 当我们知道呢，连一个陈茂波局长都要操控住个信息的发布，去到凌晨啊，然后才发布信息的时候，你就知道呢、啊、当你传媒在这么迟的时间收到的时候呢，咁你一系咧就会系啊好简短咁报道啦，又或者甚至你可能你提早系截咗稿嘅时候咧，就会遗漏咗呢个消息啦，真系吓。呢、這个就系操控呢个信息嘅流通，真系吓。 就系好低级数嘅所谓嘅新闻发放信息，佢特登要拣到啲报纸截晒稿啊，一十二点开机。 但系佢解释好伟大噶，就系、是、唔、哎、好意思，我定稿得迟，阻碍咗大家个信息嘅发布。喂，咁你唔可以迟一日发嘅咩？有乜问题咧？我都唔明啫，嚟啊！ 所以整个即系特区政府整个嗰个传媒嘅策略，发布消息，即 系 嗰啲 嘅， 即系点解即系咁多嘅经验喺度？特别喺周末时代，都俾人去批评佢成日开啲嘅吹风会、嗯、啊，咁啊有取舍嘅，即系请啲唔请啲、嗯，已经系备受传媒批评啊。记协都系发个声明，你咁多嘅前车可鉴，何以嚟到今日？传媒咁重要，掌握传媒咁重要嘅时候，整个嘅策略整方面仍然系不断去重蹈覆辙。 好啦，好似阿波叔咁，未咗水之后就话会见记者啦，吓、啊、出嚟来企喺度讲几句嘢就拜拜噶啦，又唔系一个正式嘅发布会嚟嘅。 唔系嗰个发布会又冇新意嘅、啊，完全冇新意嘅。佢煞有介事地，因为梁振英翻咗香港啦，佢就可以企出嚟就话俾你听，我会继续留下服务社会咁解啫。 佢明白 冇任何新 清楚到嗰个特区政府立场系、啊、要保佢留佢，咁就出嚟去交代下，跟住就放假，希望淡化事件，但呢事情咧冇得淡化噶。 呢个林焕刚讲个最后机会，好明显佢冇珍惜， 佢错过咗啦， 佢冇珍惜到啦。即系呢个所谓最后机会，佢只系重复翻佢之前所讲嘅所有嘢。即系第一唔关我事，第二关都系关我老婆事，第三我老婆都卖埋啲股份啦，第四咧我两公婆喺我就任问责局长期间，我唔再投入呢个物业市场。哇，咁样就当交代咗过去所有嘅公众疑问。 辞职喺香港嘅公职，可能大家觉得会满意啲。 系啦，咪同埋我自己好简单，仲用功能去睇咋。如果呢个系一个我下边一个部门主管，我就喺度谂啦。喂，仲点推行工作呢？你做做唔做发展局先？我想问，发展局系收地同财团合作打僭建。喂，呢三项工作你啱啱就系唔可以做，人人都可以做，就只有你唔可以做。咁你究竟做唔做啊？份工，因为翻咗13日都系讲你自己嘅诚信问题。 跟住十三日之后就放假，天下父母心嘅问题。咁、 啊、 你翻嚟点咧？做唔做工咧？份工仲做唔做落去咧？我想问，其实 咁不如佢同黄克俭调调位得唔得咧？ 都可以，喂，大家咁样做嘢饭，大家去调位算嘅，其实因为冇所谓边个做啊，即系边个得闲边个做， 起码大家觉得咁样就冇利益冲突啦，真系啊，冇啲冇诚信问题啊。 边个得闲边个做？你摆到明，依家都唔系专业嘅。咁啊，梁振英成日讲话自己要专业问责，喂，唯威喂到咁样样，边个得闲边个有个空位？ 但如果整个舆论民情都咁睇，你边个做一样啦？都系大、啊、当睇咁睇，大家对个政府咧已经系即系死心。不存厚望，的确系好危险嘅。 所以你话成个香港社会点会安定啊？点会唔冲突咧？点会仲要信政府啊？你每一个人讲嘅嘢，冇一个系可信嘅。嗱，我哋要去听新闻啊，拨1872111，各位听众要记住呢个电话号码，随时打翻嚟。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奥运嘅闭幕礼在伦敦奥运主场馆举行，随着大笨钟的钟声响起，以歌声献唱揭开闭幕的仪式。威廉王子的妻子凯特和哈利王子代表皇室出席。全个仪式由多个部分组成，当中包括以过去50年英国流行音乐为主题，多位著名英国歌星同组合在闭幕礼上表演，期间在大屏幕展示前披头四的乐队，已故成员约翰连侬的巨型肖像，又播出他的名曲。闭幕环节还有奥运参与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000名运动员进场，气氛热闹。香港队由乒乓球手唐鹏担任持旗手，国家队就帆船项目的选手徐利佳持旗。表演之后，伦敦市长约翰逊将奥运旗帜交给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然后再转交给下届接办国巴西的代表。巴西球王比利亦都有出席仪式。之后罗格发言，赞扬伦敦奥组委的努力，感谢义工的参与，加上运动员的投入，尊重和发扬奥运精神，令到奥运会得以成功。在罗格正式宣布今届奥运结束之后，火炬盘的圣火亦都逐渐熄灭，最后以歌曲、烟花和舞蹈为今届奥运画上句号。奥运最后一日的赛事，美国队再拿到两面的金牌，奖牌总数是46金29银29铜，一共104面的奖牌，排奖牌榜的首位。中国就以38金27银22铜，一共87面的奖牌排第二位。香港的保钓行动委员会15名成员正坐船前往钓鱼台宣示主权。日本传媒报道，香港保钓船的行动令日方感到紧张。保钓船会在南中国海汇合两岸的保钓人士前往钓鱼台水域。据报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下令实施拦截的任务。重庆市动用全市的警力继续追捕日前持枪抢劫的悍匪周克华。成都的军区武警亦都奉命加入协助围捕。当局相信周克华涉及另外至少8宗在各省发生的致命抢劫案。案发在上个星期五，42岁的疑犯周克华涉嫌在重庆沙坪坝区一间银行外枪杀名出纳员，抢走他装有20万元的现金。疑犯又打伤了另外两人，其后坐电单车逃走。周克华逃走期间，在一处火车轨被一个铁路警察上前截查，周克华反抗，铁路警员身中三枪殉职。渣打集团被美国监管机构指控涉嫌隐瞒涉及伊朗的非法交易事件，再有新的进展。外电报道，渣打希望同美国的监管机构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又希望在星期三听证会之前达成和解的协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9%。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八月十三号星期一嘅早上，时间嚟到上昼嘅八点零四分正啊！咁啊，今朝早又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咁啊，东区走廊落翻红隧方向，车龙啊未起身啊，只系到呢个伊利沙伯大厦啫。咁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暂时正常嗰只嘅。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龙尾交易广场噶。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啦，睇埋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啦。咁啊，龙尾就欣怡花园少少车啦。咁啊，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都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噶。系啦，奥运咧香港时间半夜开始正式闭幕啦吓。唉，香港除咗获得一面铜牌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金噶吓。哎呀，唔系金牌啊，系挨眼瞓非常金啊吓。啊，你知啦，除咗啲大热项目。例如体操啊、跳水啊，个个追捧之外咧，话香港好多足球迷噶嘛，嗰啲奥运足球赛事啊，直情系当世界杯咁睇啊！喂，我见到啊，旺角一啲茶餐厅啊，直情系收最低消费先至可以睇奥运足球赛啊！嗱，呢啲商机精神都系香港精神嚟噶，啊好嘢啊！咁啊，四年后再见啦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嘿，每样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最适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 三七八 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克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唔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世界知道，将无机同 I 机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 三七八 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拣啱股票，睇啱市况。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3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元。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元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无惧困难，无惧风雨，坚守属于香港市民的言论平台。由今日开始到8月14号 ，Ideal Radio 会在沙田新城市广场三期一田百货二楼展销场售卖高清数码收音机。香港市民更加可以现场签名支持，力撑 DBC 继续广播。你的名字对 DBC 充满意义，我哋沙田见。 提提你 ，DBC 有可能在短期内停播，购买数码收音机之前，请考虑这个因素。数码收音机除了可以收听 DBC 7个频道之外，亦可以收听其他数码电台和 FM 频道。 立法会选举在9月9号举行，地方选区候选人名单编号是一位或两位数字，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的名单编号是三位数字，两张选票吸引后都要对接，地方选区选票放入蓝色票箱，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选票就放入白色票箱。记得每张选票只可以揀一张名单。查询电话2891-1001。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14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这个波叔根本没有资格做这个局长的。好像一个人做了财政司长，我算他 但佢原來俾人發覺成日偷錢嘅。咁我話我以下都唔偷錢噶啦，啊，我繼續服務你哋噶啦，用乜嘢政府錢俾你偷曬？ 我哋要用人民間嘅智慧，我唔信咁多人對付唔到呢兩個監察啦。 陳茂波，今日係踢爆你劏房醜聞嘅第14日啦，究竟你幾時至會引咎下台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啊，点零九分啦，系啦，究竟陈茂波、梁振英几时下台呢？ 你主观愿望咋，系一方面咧， 都有唔少嘅市民有咁样嘅諗法㗎， 共同念力係咪，但係 DBC 已经进入倒数阶段啦，各位听众，一个电台、一个电视台嘅产生呢，就唔係淨係属于股东㗎，係属于社会㗎，属于大家㗎，所以大家记住个电话1872111，呢个电话系你嘅电话嚟嘅，呢个平台系你嘅平台嚟嘅，你系鍾意听真话嘅地方，呢度就系你要听讲真话，你打电话入嚟发表你嘅真话的地方，你又可以讲你嘅真话，我哋讲我哋真话，我哋嘅判断你可能觉得偏激，唔紧要嘅，我成日讲任何媒介、任何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偏激唔紧要，只要有不同嘅偏激，加埋就系一个持平嘅整体效果噶啦。我哋中国最黄金嘅思想时代就是春秋战国，但你记住，麦迪兼外，杨朱为我，都系各执一端嘅。但系问题，你加埋就成为一个最蓬勃、最黄金嘅时期。点解？因为每个人都极端，加埋就唔极端噶啦。其实呢个就系、是、呢、这个就系所谓嘅新闻嘅持平啊，就好似一个教堂嘅玻璃咁， 对冲咗 系啊，块块唔同形状，块块唔同颜色，但系成个教堂嘅玻璃结合埋就一副非常漂亮嘅啊一个图画噶啦。阿林毓华。我记得咧，记忆中咧，30几年前你领导过咧，当时佳艺电视嘅员工咧，广播道游行咧，要求复台嘅，你迟下又有机会做翻呢件事咯。 嗱，所以咧，记忆系往往令我哋咧系会失准嘅。你讲嘅句说话入边有几句要更正啦。一 四十几年， 我并非当时由佳艺电视嘅领导，系啲同事咧推佢个出嚟咧，系做啲走笛啫。第二， 唔系走笛， 我哋唔喺广播度示威，我哋喺湾仔嗰条记者协会度咧，系行到去呢个系督建府游行示威吓。 啊，都有，但广播度都有示威，我印象中系嘛？ 广播度冇示威，冇行圈咩？冇。 吓，我净见到翻个印象，见到又有翻呢个画面，人生一个循环又开始嚟啦，同广播度一样，一个圈嚟嘅，原来 一个圈嚟， 又去翻呢度啦。咁嗱，各位听众。今日呢其实呢就係话俾大家听众呢继续讨论下，因为梁振英琴日就讲咗关于呢个啊国民教育嘅一啲啊佢认为公众嗰种反感其实只不过係误解，听佢点讲先。 好多时候我哋对嗰件事个事实下我哋出去往往出去呢唔能够好完整咁市民大众接收到嘅呢就唔係我哋全部嘅讯息，咁因此有一定嘅程度嘅誤解嘅，譬如話而家大家講得好多國民教育咁就係一個好嘅例子。而家大家有啲唔係好明白嘅，有啲擔憂嘅呢，就係國家呢部分裏面國情嗰部分大概20%到啦。只要了解咗啲事實之後呢，大家我相信大家會適宜啦。如果我哋而家小學呢課程裏面呢，譬如世界嘅都有㗎啦，香港社會嘅都有嘅，當然同中學個深淺程度唔同。咁如果你話我哋淨係教香港又教世界，中間 skip 咗，中間就冇咗國家嗰部分，有時有少少斷裂。 我林毓華，阿梁振英特首就話係因為講明未講得清楚係嘛？ 佢唔係講唔清楚，係我哋聽得唔明白啫。是我哋过分担忧啫，呢个系佢嘅说法啦。 其实作为父母咧，嗱各位听众，你大家可以用自己嘅心去比一比，国民教育喺国内咧就唔系新鲜事物嚟嘅，已经推行咗63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毛泽东企喺天安门广场，向全国宣布中国人站起来了，嗰度开始就已经有国民教育。63年嚟，中国人民经历过呢个63年国民教育嘅洗礼，今日中国人民系点样嘅？点样功利态度嘅？ 是怎样质素的，大家心中有数。现在梁振英就说，因为我们是未理解，因为他们的政府官员，即是他讲的吴克俭是不是林毓华，你觉得他讲的是不是吴克俭呢？未讲清楚。 包括他自己的，可能是。 包括他自己的。即是讲得未清楚，其中里面只有 20%， 他说大概就是关于国情的，讲得不清楚。清楚了之后呢，就疑虑就没晒的了。 所以他又说上网呢，大家就亦都会多了支持，大家会明白。我都不明白。如果他是坏事的，上了网是不是等于就是会更加多人支持呢？真是找来讲的，真的。 所以各位听众 ,1872-111,1872-111, 梁振英成日都玩埋呢啲咁嘅字眼性嘅走转啊，一个聪明人机巧人用呢啲说话諗住呢就係、是、啊侧侧膊啊拗啊足字失啊同你拗啊咁样。但你问题就係话子女系我哋嘅子女，我哋将佢带嚟世上，我哋有责任唔俾佢喺思想上面受到污染，呢、這个就系父母嘅责任。今日政府要强推国民教育，系父母冇得选择嘅。你记住嗱，圣经你话乜嘢样嘢系传教？圣经我可以选择嘅，我可以唔读呢啲天主教学校、基督教学校，我可以拣佛教学校、回教校读嘅，甚至我可以拣政府学校读，黄仁英王可以冇任何宗教嘅。你明唔明啊？但系呢个选择权喺个父母度啊嘛。 嗱，我哋用翻梁振英嘅说话去理解就最好噶啦。 系， 佢话只要了解事实之后咧，大家就会释疑噶啦。咁我哋事实就系睇得到佢就系成日都系讲大话啊，成日都喺度咧讲怪人哋，就唔系去检讨自己，然后就话哦，好多时候咧个事实系无法完整咁样去系讲出去嘅，市民接收到不唔系全部，咁即系你怪嗰个接收信息嘅人， 即系 你就唔去讲，你讲得清唔清楚先？ 佢话我哋个批评系不尽不实，有啲说话讲唔清楚嘅，咁阵时咧国民教育咧未清楚，将佢个内容摆上网，市民睇咗之后咧就会安心噶啦。各位父母，如果你听到梁振英咁讲，你又安唔安心呢？你又就觉得系咪已经放心俾你个仔女走入学校，由小一开始接受呢一套喺中国已经实践咗63年嘅大陆式国民教育，去污染我哋儿女嘅即系个大脑个精神呢？各位听众1872-111，我哋系呢个平台系属于大家嘅，呢、这个电话属于大家嘅，大家打电话嚟，尽量发表你嘅睇法，唔需要全面同我一样嘅，你唔需要同我同林毓华嘅意见一样，你先可以打电话嚟嘅，可以完全唔同都得嘅。不过就系话呢个可以系讲道理嘅地方，我哋又冇梁振英嗰种说话方式，全部都系人哋嘅理解、人哋嘅误解、人哋唔清楚，嗱系嘛？ 你今天睇到我哋呢个特区政府真系冇规冇矩嘅，事无大小都关特首事嘅，喂！呢啲系教育嘅问题，呢个黄克俭咧坐喺度 匿埋咗系咪？ 好似个大爷咁样 匿埋。 边个出粮啊？而家吓啊有事咧啊，关于呢个环保嘅啊，环保局长又匿埋，又呢、這个又由呢个娥姐出嚟，喂，算咩都唔知明啲咩事。好啦，奶粉有问题，喂， 高永 文嘅、這個、食物安全嘅专员冇机会讲嘢个，又到你高永文出嚟讲嘢，咩事啊？真系啊！ 好啦，要听广告先啊，林毓华。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怀孕嗰啲妇女咧，其实营养好紧要。咁如果唔系，你就好容易出现贫血啊、骨质疏松啊，可能生仔真系冇力啦、啊，产期会延长啦、啊。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8:18，黄师傅，仲有一个理由，我觉得咧，真系好多人心里边咧，好想呢个系梁振英早啲落台嘅。 嗯，系咩理由？ 佢寻日讲唔会拉低楼价去迁就购买力。喂，几多人就等住佢上台之后去买平货噶嘛？ 佢呢样嘢咧，佢嘅房屋政策呃咗好多人。 系啊， 我以前嘅拍档黄岸然 吓。 佢就话佢好最欣赏就系梁振英嘅房屋政策，因为点解咧？佢又要推出公屋啊，再起呢个所谓嘅居屋啊，跟住就增加土地啊，又去东涌咪睇地嘅，记得佢啊。咁佢以为咧就是、增加，系增加供应就楼价会跌，喂，但系楼价一样咁疯狂。 啊，即系呢个我觉得咧，佢系骗咗广大市民啊！又一竞选时候讲个房屋政策啊，佢依家讲嘅啲乜嘢咧？其实你话俾我听，嗱，佢依家啊梁振英琴日咁讲啊，政府咧冇拉低啊私人楼价嚟呢个吓，即系个楼价嘅，咁听佢点讲？ 过去一个月咧，大家可以睇到特区政府喺楼价嘅问题上咧，我哋系十分慎重嘅。一方面咧，我哋知道房屋系大家一个好关心嘅问题，我哋嘅供应量唔够，但系我哋增加供应，无论系公屋或者系私人房屋，或者系我哋而家嘅容许白表申请者可以买居屋，我哋都唔会将私人楼价拉低嚟到就购买力嘅。我哋都知道咧，购买力唔可以一下子咧可以跳到上去嗰个楼价嘅水平，咁所以喺中间嗰个间隙咧，我哋有工作要做。 中间嘅惯 quick 咧就有工作要做啊，林旭话 做啲咩嘅？ 得把口讲啦，依家问题梁振英就系咁样，其实因为、 啊、唯一我听到佢系做嘅咧就系俾人做世界呢、這个啊特啊啊上一任嘅特首阿 Donald 就话喂有啲自安心 系， 而家咧杨家升代表呢个房叫做喂。嗰、那个真系次货嚟，都系唔好做啦。 长官意志吓，长官意志， 嗰、 啊 那个唔系好嘢嚟嘅， 唔系好嘢嚟嘅。咁啊，林郑夹硬嗰时就俾林郑去推嗰时候，话就治安心好噶啦。 嗱，譬如你睇翻梁振英嘅讲法就话咧，系啊，楼价问题方面十分慎重，啊，知道大家好关心，供应量不足。喂，供应量不足，你话供应就供应噶啦咩？由生地变熟地，到起楼， 几年 起好咗，到咧又要申请呢个咁样嘅系可以系预售楼花，喂，要时间噶嘛？同埋你政府话起楼都要几年啦，喂，私人发展商有冇楼供应，你系唔可以操控佢噶嘛？ 嗱，总之佢嘅房屋政策咧，佢写咗成六十几万字里边咧，占咗大部分嘅房屋政策，就写得好熟，大家都有个错觉咧，佢就一行嘅，因为佢做测量师啊嘛。咁一发觉咧，原来咧，其实不但止佢冇啊，即系掌握到香港嘅楼价健康咁发展。依家最近年啲咁嘅所谓细价楼、平价楼啲细楼咧都开始起啦。个、原因系乜嘢咧？就系话哦，佢因为佢嘅居屋咧就话唔使补地价，就俾人出去咧就可以卖楼。 实有五千个啫，每一年都系 系嘛，都几多 嘅。咁有问够嘅，讲真就唔够嘅，一啲都唔多啊， 系嘛。咁你问题就系话你见到佢咁样嘅方式咧，就令到依家个炒楼全部咧由豪宅慢慢咧就逐步就去到细价楼都系喐动埋。咁啊，市民咧。咁个置业问题其实并冇解决到，方向上边咧又唔见到任何光明，佢入咗个黑洞里边咧，睇唔到一点光喺度。嗱，所以觉得咧，我觉得即系梁振英咧，即系啱啱放完假啦吓，翻嚟咧，佢觉得可以面对一两个大问题，一个系国民教育问题，一个咧就系楼市啊，即系不断地高涨嘅问题。咁佢又讲咗啦，佢唔会拉低呢个楼价啊，去适应购买力。嗱，各位听众，即系如果你有咩意见对梁振英呢个特首，其实啱开始嘅就佢做咗个零月，虽然放咗个假，但系真正嚟讲咧，佢未正式做过任何嘢嘅。但系问题已经引起咗好多个危机啦。咁你有咩意见？1872日日日1872日日日，随时有打电话嚟啊！大家一齐倾下，究竟你未来嘅岁月你会点？嗱，比如话我哋作为做父母嘅，你最担心嘅国民教育又喺边度咧？其实我自己咧，即系作为我自己做父母咧，我就觉得，即系你话你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反而我唔係好擔心，呢啲太明顯啦，我可以幫你糾正翻。我覺得最可怕，令我最可怕的地方咧，國民教育就喺邊度咧？就係佢背後嗰種功利主義啊！比如話啊，運動員攞到金牌就完全捧你上天，輸咗女排輸咗。就唔該坐經濟客位翻中國嗰啲 咧， 即係嗰種啊，即係嗰種思維啊，嗰種就係成王敗寇啊，嗰種功利主義。點解今日嘅中國？你见到有地底油，有毒奶粉，各式各样嘅山寨冒牌货，有毒嘅物品，只一样嘢，就系、是、功利主义精神之下嘅全国精神，就系咩？有钱赚，我就唔理几伤天代四伤天害理。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研究咗好耐都唔明白一样嘢，点解中国全国都发钱寒嘅？喂，你话薄熙来呢种系咪啊？西南嘅霸王。一样贪污，一样外国有几百亿存款，一样将个仔薄瓜瓜㧬 拱咗去美国，先去英国，后去美国。个原因就系咩？喂，保住条生路。跟住你话下边嘅，好似呢啲深圳罗湖啊，啊其他嘅嗰啲咁嘅金毛啊，嗰啲咁嘅所谓啊角色湖南司机啊，喂，我一千几百，乜都肯做，点解呢？其实由上到下，政治局嘅委员到到下边嘅流罗啊、流氓啊，都一样为钱。点解就系功利，完全好功利。你只要有钱赚，点解啲奶粉要沟到佢有毒呢？令到啲细路哥婴儿，喂，全个民族个婴儿都出问题，为咩原因啊？咪赚多啲钱咯，就系咁嘅啫。呢种功利主义去到边度？国家层面，你去到攞金牌，你去到话咩上太空？即系我自己最反感嘅咧，就系话国民教育支持者都讲啊，最佳嘅国民教育。就是运动员喺奥运攞金牌啊！就因为我哋神舟九号嘅太空人可以升空上太空，佢完全咧就当咗呢啲就叫做国民教育啦，崇拜英雄，崇尚咧即系有着数。但系问题，公民教育嘅意思系相反嘅。公民教育意思就系话一个公民喺一个社会里边，佢应该肩负咩嘅责任？对呢块土地嘅热爱，对个社区佢要有贡献，对一个社会、对个国家，应该自己嘅责任喺边度？就唔系有咩利益。所以我觉得咧，公民教育同国民教育表面上一字之差，实质上牵涉嘅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而最主要嘅就系你冇身体力行。你谂下，全中国嘅领导人能够有能力嘅啲儿女喺边度求学嘅？你谂下香港嗰班官员，你一方面啊，即系你话公务员稍为噶，即系读中学开始就已经拱佢英国读书，跟住你话一啲唔去英国嘅，佢都起码喺香港嘅国际学校读书，跟住你见到陈茂波就讲得好清晰啊，可怜天下父母心，系咪？你话香港佢职业危机啊，市民指责啊，大家讲佢嘅诚信问题啊，咩劏房大王波叔啊，喂，佢都唔想知，就因为要送个女就依个去依个美国度留学。咁嗱，成个问题你见到嘅个身体议员话俾你听，点解梁振英唔知一急召佢啊几名儿女翻嚟喺香港或者去湖南长沙啊读下共产党嘅血泪史啊，或者喺清华系咪喺依个啊北大啊受下依个所谓高级教育，好似胡锦涛主席一样都来自清华，冇留喺英国。 唔得噶，黄师傅 系 咁样做嘅时候，又话咧亲疏入边佢去插队噶，因为我哋唔知嗰啲子女学业成绩点样样噶嘛。虽然我有可能相信由基因嘅关系，佢都好叻噶，好本事噶。 咁你唔一定读清华北大嘅，有好多大学。你知中国咩都多过人噶，人多过人，大学都多过人嘅。其实有好多间大学噶，你咪因应成程度去入读咯，系咪？如果你话梁振英嘅儿女依家身体力行，系咪去湖南长沙读？书系咪去井冈山求学？喂，咁我觉得你真系支持呢套国民教育啦。大家唔系啊嘛，你支持紧嘅系英国吓、啊，已经一个衰落嘅大不列颠吓，呢、啊這个英国嘅教育啊嘛。咁你林郑月娥根本成个家仲喺呢个剑桥，即系话每个人嘅肢体语言系讲咗真话嘅，你嘅口里边几舌灿莲花有咩用呢？所以我觉得啊，各位听众，即系各位做家长嘅，我谂我哋嘅忧心系咪因为阿梁振英琴日讲两句说话，话俾你听，我将呢啲嘅国民教育嘅内容摆上个网度，你哋就完全失去疑虑咧？掉翻转，我经常觉得，点解你唔俾个选择权去翻父母度咧？你有啲学校。你真系啊，信念上啊，教育信念上，你觉得我哋有设有国民教育科嘅，咁你咪摆喺度咯。有啲话，诶、哎，我唔要呢套噶啦，我教圣经算啦，我圣经嘅咪圣经咯。有啲学校标榜自己教中国历史、中国通史嘅，咁你咪标榜自己咯。选择权，我因应学校有咩教嘅，我咪去拣嗰啲学校咯。如果我自己将仔女拱去华人嘅，啊，拱去喇沙嘅，咁我甘心情愿嘅咪读圣经咯。如果我唔想读宗教嘅，咁我拱佢去黄仁嘅，啊，拱佢去英皇嘅，咁咪读政府学校咯。如果我懂系佛教学校嘅，我要读佛经嘅，咁我知啊嘛。事前选择权喺父母度，咁你无论你点推你嘅国民教育，嗰个冇问题。但系你话强推，一定要所有学校都要教，所有老师都要教，所有学生都要读，咁我就觉得作为家长，我就好彷徨啦。究竟你呢套价值观点影响我个儿女将来？你话冇洗脑作用，点会冇洗脑作用呢？中国 1967年试过文化大革命，一个毛泽东因为政治上的权力斗争可以唤起全中国的少年人是维护他自己的权争的。这个还不是洗脑教育，如果没有洗脑教育怎会发生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呢？而这个浩劫一直影响的重要是现在的，影响的目前就到现在一代中国人在那里成长的时候都那种方式的，一是斗人一是被人斗，我不争我就一直处于一个劣势的位置度，是不是？所以变了你做父母的你怎会不忧心啊？ 大家如果是担心以后没有这个 DBC 广播厅的 是可能你会觉得有些人觉得是损失呢，但是抽空的时间看看书。我昨天去一间外国的很大的书店的连锁店，哇几有趣的。很多关于六七年的暴动啊，关于很多我们过去香港啊那些是政治上的创的那些书本摆晒出来卖的。 为什么呢？什么缘故怀旧啊？ 唔系嘅，咁啊十五年啊嘛，咁啊可能亦都系呢啲系喺书节之后剩翻落嚟嘅书味啊，咁要摆出嚟噶，咁啊大家值得去买啲书睇下 嘅 啫。 嗱，其实理解一下过去嘅历史，其实最能够就认识翻自己民族所走嘅路线。所谓个吓，即系民族认同咧，系基于对历史里边嘅啊，即系嗰种感情嘅。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香港一批保钓人士昨日出发到钓鱼岛宣示主权，预计两日后抵达台湾海域。保钓船启丰二号载住14人由尖沙咀出发，据报警方一度派人登船阻止船只开走。启丰二号晚上成功离开香港水域，按照计划他们会先到台湾同来自台湾和大陆的其他保钓人士会合，然后再开往钓鱼岛登岛宣示主权。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说，因为日本方面有人计划在8月19号登上钓鱼岛，所以希望联同大陆和台湾的保钓人士抢先在日本登岛。日本政府已经下令海上保安厅展开紧急部署，加强在钓鱼岛周边海域警戒，拦截驶近钓鱼岛的保钓船只。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案件，外电引述参与审理案件的律师说，估计合肥法院会在今个月底之前宣判。被告的代表之一薄家的勤务人员张晓君代表律师李兆林说，目前未能够确定谷开来几时会被判刑，但就相信法院会在几个星期之内判决。谷开来的案件上个星期四在安徽合肥人民法院审讯，谷开来在庭上承认控罪，而内地官方传媒新华社在审讯后一日发表文章，详细披露案件审讯的过程、案情的细节和谷开来在庭上的最后陈述。谷开来形容案件就好像一块大石压住他，是一场的噩梦。奥运最后一日的赛事，美国队再拿到两面的金牌，奖牌总数是46金、29银、29铜，一共104面奖牌，排在奖牌榜首位。中国就以38金、27银、22铜，一共87面奖牌排第二位。美国所拿到的两面金牌，其中一面来自男子的篮球决赛，以107-100击败了西班牙队，成功卫冕，是继上届北京奥运之后再度击败西班牙。另外，乌干达选手在男子马拉松赛事拿到金牌，而港队的陈振兴出战山地单车越野赛拿到第38名，捷克选手就夺金。奥运已经是闭幕，多位著名英国歌星和组合在闭幕礼上表演，而表演之后，伦敦市长约翰逊将奥运旗帜交了给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然后再转交给下届接办国巴西的代表。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录得的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去到早上的8:33，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观塘绕道向旺角方向近呢个观塘码头中慢线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后边嘅将军澳道，同时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向观塘方向嗰边车多，车龙排翻一边见到啦，去到安宁花园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务人员嘅指示啦，唔该。好，睇翻港岛区嘅车龙先。港岛告示打到嗰件事，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返中环呢，哇好远啊，去到北角码头嗰边㗎。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亦都起身啊，排返去呢个马会大楼啊，落湾仔唔错，暂时都系正常嗰隻。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咁至于西隧向中环呢，出口位亦都车多㗎。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爱民村啊，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去果栏，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亦都车多噶，而东隧过翻香港咧，龙尾就汇景花园。睇埋新界区啦，狮隧出九龙啊世界花园啦，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啊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方向龙尾就和斜村噶。系啦，喂，汤房波就话啦，放假打下人情牌，探亲同阿女开学喎。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大佬啊，我仲以为佢个女读幼稚园咋，唔系啦，咪喺外国读书仲要人丑，呢啲咪美丽嘅藉口咯。啊，佢仲叻啊吓，嗱，我以前咧系做板间房，唔系做汤房。啊，即系话我以前去打劫咗，唔系去劏死牛啊，呢啲咪偷换概念咯。你真系得噶啦，波哥吓、啊，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大家争分数之，夏日合家乐满分。 每年暑假某发局都会举办书展、美食博览同优质生活博览，俾一家大细畅游书海，品尝美食，潮买潮玩。 至去年咧，大会咧就同日本农林水产省咧就签订咗伙伴国家嘅合作协议啦。咁我哋一直咧就配合推广宣传啦。咁直至到今日咧，日本贸易馆咧已经吸引咗咧系220家咧日本嘅展商噶啦，咁突破咗咧历届嘅纪录嘅。咁啊，庞大嘅展团咧就嚟自日本嘅唔同省县啦，咁有大家熟悉嘅北海道。关东美食以至东部中部的传统食品，有很多都是市场上未见到的日本原产美食。 美食博览8月16日到20日湾仔会展举行，查询请电1830668，或者即刻上展览网站 hktdc.com/hkfoodexpo。 大家争风骚之夏日合家乐满分，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看啱股票，睇啱市况。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3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有 Susan Wong。 发烧对我来讲是很热爱一样东西，热恋狂恋那种。玩家对我来讲有型，有品味，识享受，亦都要识得挑选最好嘅嘢。 留意今个星期日晚11点到凌晨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系由纯创造经典嘅英国 Pure 特约赞助播出。 唔好以为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最适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蚊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唔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世界知道，将无机同 IK 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继刮黑板声同打桩声后，继续宣布香港讨厌之城第二位电钻声。第一位就是靠贿赂观众先攞到大奖的阿亨歌城。选错歌手都咁难忍，咁因为利益而选错立法会议员，损害立法会公信力同香港前景，你又点忍？贿选绝迹，香港更出色。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今日香港， 晚报风云。停刊15年嘅左派报章《新晚报》计划喺今个月嘅20号复刊。唔好睇小晚报市场，喺上个世纪嘅50、60年代系晚报嘅黄金时期，系比日报更加畅销噶。主要系有8份晚报嘅。分别是南华晚报、中星晚报、新生晚报、工商晚报、华侨晚报、明报晚报、星岛晚报和新晚报的。不过踏入80年代一份份晚报排队结业，星岛晚报是1996年12月停刊的，过渡不到1997，而新晚报就支持到1997年的7月27号亦都结束。今次复刊，居民是用免费报的形式，每日发行40万份的。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8:40，大佬，唉，真系我唔知系咪我啲老人家啲系失忆啦。啊，我寻日咧就听见呢个系梁振英咧就振振有词咁讲嘅话咧，喺呢个上任10多日之后咧，就攞出5个涉及不同部门嘅新措施。咁就拗头啦。 嗯。 边五个部啊5个涉及不同部啲5个新措施咩嚟嘅呢，我就諗唔到㗎真係。 佢琴日冇讲到㗎其实。 冇。然后呢我就呢去用我呢个系韩国嘅系呢个首呢、这个首啊呢、这个系首长电脑就试图去呢个政府新闻处个网站搵。啊原来琴日佢啲讲话呢冇发个新闻稿㗎喎。啊咁呢、这个所以呢呢、这个梁振英就话俾人听，大家唔明白你。喂，咁你啲政府嘅宣传机器做咗啲乜嘢？ 成个政府 瞓紧觉咩？佢哋吓， 成个政府互相都唔运作嘅、互相唔呼应嘅。 啊， 嗱，梁振英作为 你整啲注脚俾我先得噶嘛，系嘛？ 喂，佢琴日嘅访问咧、今日新闻处有咩理由会冇稿摆上去个网度嘅？其实、 我唔知道啊，唔知系我部机哈碌咋，所以我唔敢啊。 哦，你唔敢讲系咪？你咪韩，佢都你强调韩国系嘛？ 系啊。 嗱、各位听众1872111。记住呢、这个呢系你嘅平台，系你嘅电话，你可以打嚟啊对梁振英琴日嘅发言你有咩意见。一方面好似林毓华话佢唔知系咪记忆唔好啦，佢都唔知道呢原来梁振英嘅政府话上任10多日已经攞咗5个涉及不同部门嘅新措施出嚟。 嗰啲系咩部门啊？系涉及啲咩新措施啊？我真系失忆啦，真系。 因为阿梁振英就话，佢话咧，喂，佢个政治厨房真系好热，但系由于好热咧，所以佢哋个团队咧就系、因应个厨房热，所以更加要多做事，多个部门互相支持。嗱，好明显新闻处就未支持到梁振英特首嘅嗰啲琴日嘅说话，所以阿林毓华就好好奇呢5个涉及不同部门嘅新措施系咩措施咧？咁嗱，各位听众咧，你俾打电话俾我哋1872111，就可以大家一齐倾下你对于。梁振英上任了这段时间个零月，严格来讲7月1号宣誓到现在8月13号又都已经大为个半月了，究竟我们看到香港发生的种种问题，你自己满意还是不满意呢？另一方面，林毓华听电话之前我们都讲讲我们今天有个新闻 就保釣咧嘅團隊咧，我哋個保釣船咧就終於可以出到香港咯，衝出香港。 真唔真㗎？ 因為佢依家就 會唔會咧又係俾人攔截㗎？又話啲衛生問題啊？ 當時咧過去幾年咧都有好多嘅所謂嘅啲咁行政干擾，香港水警咧同海事處咧就不斷阻止香港嘅保釣船出公海嘅。但係今日咧凌晨咧就好似話架船已經駛咗出去啦，就預計聽日咧就會到達台灣宜蘭，就會匯合兩岸嘅保釣人士，再前往釣魚島就宣示主權咁講喎，林毓華。咁呢件事件睇下就係話啦，好多人嘅詮釋唔同嘅詮釋啊，好多人就話：喂，香港人對保釣好冷淡，就因為你哋冇受過國民教育，所以你就咁冷淡。嗱，我自己我唔知道你嘅記憶點啊，林毓華。嗱，我的記憶咧喺我讀書時期咧，1971年，當時美國咧就將呢個所謂沖繩交還俾日本，當時嗰就個海界一劃分咧，將釣魚台都劃分啊俾日本。當時就有香港咧就在殖民地時代，1971年就喺維園舉行一個咧萬人大示威嘅77大示威保卫钓鱼台咁嘅，喂，当时冇国民教育，但系当时成个香港咧个情绪好高涨嘅，而发生咗流血冲突事件，我谂好多即系上咗年纪话五六十岁嘅人都仲记得，当时啲鬼佬警司咧话系咁打啲学生，啲头就头破血流嘅， 威 利 警司啊嘛， 系记得啦，系啦，冇错啦，就好多拉咗上去嘅 喎，我就喺浸会读紧新闻传播系，咁我亦都系同呢个中国新洲做特约嘅记者，我当日就喺在场 拍摄，你喺现场嘅系嘛， 几乎。就系压咗一棍啊，几乎啫， 几乎一棍，有冇拉到你？有冇有冇案底留低啊？有好多人有案底留低，知唔知？ 我有案底，不过唔系因为保釣 嗱，所以就系咁啦。嗱，好多人都话喂，保釣点解香港人依家冇人热心啊？得嚟嚟去几个人，得阿牛最记得，大家记得阿牛最热心嘅啫，其他仲有几个保釣英雄 咧， 系啦，仲有几个保釣英雄，得几个就零零丁丁四五人咁啊，上去呢个中环呢个日本驻港领事馆示威递信， 啤啤熊都好撑呢件事。 但系问题你知点解啦？我自己嘅分析好简单，1971年咧，我仲系一个好细个学生，但我睇到呢个事件，我都觉得热血沸腾。但系点解今日咁冷淡咧？嗱，我用翻新闻对新闻，大家知道发生咩事？最近呢个南韩啊，个总统李明博登陆咗独岛，宣示主权。嗱，呢个岛咧同香港即系同中国钓鱼台一样，日本就话佢嘅，南韩就话佢嘅， 争议啦， 系啦，争议嘅岛嚟嘅，南韩叫做独岛。日本就叫做捉到，不唔紧要啦，名称冇所谓。但系问题，南韩嘅总统好清晰，你话个岛系你嘅，我话个岛系我嘅，我自己企咗喺度啦。我企喺度就同国民宣示，呢、這个就系我南韩嘅独岛。咁但系问题，中国1971年因为美国人嘅嗰种古古惑惑，将钓鱼台拨咗俾日本，日本就揸住呢个叫做冲绳归还冲绳协定，就系国际条约，所以钓鱼台系佢嘅作为理据。喂，我想问。1971年到依家2012年咁多年以来，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边个领导人企咗喺呢个钓鱼台度话俾你听，呢、這个就系我哋中国嘅领土呢？对领土问题， 不过你最近见到佢嗰啲咁样嘅渔政船呢，系比较上呢系照顾住啲系去宣示主权嘅，系民间宣示主权嘅。 佢仲系渔政船，你谂下都唔系中国海军渔政船，系咗渔务渔，即系捉鱼啊，捕鱼行业啊，即系黄蓉根。如果香港系黄蓉根去嗰度咁解嘅啫，系关注呢个渔民嘅捕鱼利益。你话宣示中国完整领土，点解李明博可以做？点解中国嘅领导人，譬如胡锦涛国家主席唔可以做咧？点解温家宝总理唔可以做咧？所以令到香港咁冷淡对于嗱，你要记住，1971年香港人好热情嘅，对于保卫钓鱼台，点解今日咁冷淡？因为中央从来冇为保卫钓鱼台尽过一份中国领导人嘅责任啊嘛！嗱，先听广告，翻嚟再继续听电话。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把 型經濟氣候咧就唔係咁好嘅。歐洲嗰方面咧，其實以前咧我哋公司收到訂單都起碼超過1万-2万件嘅，但係半年嚟講，其實已經係跌到落去1000-2000嘅啦。呢個期間咧就會係揾到多啲小批量嘅客啦。你可以接到10個小批量嘅客咧，其實就已經係等於一張大嘅訂單嘅啦。而家新興市場，譬如話泰國啊、越南、菲律賓落嘅單，通常都唔會多過1000嘅。但係佢哋嗰個經濟咧發展得好快，呢幾年其實係好大機會會超越歐洲嘅，喺未來1-2年。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钱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嘿，每日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最少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378AB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克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唔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到去全世界知道，将无机同 iQ 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378AB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今日苹果嘅评论咧系由李仪执笔嘅。咁李仪话佢睇咗陈茂波上个星期五短短嘅记者会嘅全程，同埋梁振英呢两日对陈茂波事件嘅回应咧。就不禁令他想起鲁迅在《喇喇出走后怎样》当中提到的事，就是说义和团作乱之后，天津的那些所谓无赖就很跋扈，任何人要他们搬行李他都是要收2元，无论这件行李几小，行的路几近，他都是说要收2元。陈茂波在记者会上重复最多的说话就是这一句： 未来我会继续勇于任事，全心全意全力做好发展局局长的工作。 好了，李仪说，咁你讲过对劏房事件全不知情，而家又话知情，讲嘅说话前后矛盾，冇诚信，日后点样工作呢？佢亦都回答呢句： 未来我会继续勇于任事，全心全意全力做好发展局局长嘅工作。 咁记者问你前后说法不符，边一句先系真话呢？佢话： 未来我会继续勇于任事，全心全意全力做好发展局局长嘅工作。 咁发展局系管劏房嘅，你自己之前经营。而你亦都冇讲你嘅亲属而家系咪仍然经营紧劏房？喺立法会你又支持强拍，显然有利益冲突。你点样去做局长呢？佢嘅回答系： 未来我会继续勇于任事，全心全意全力做好发展局局长嘅工作。 好啦，咁你对劏房事件反应咁慢，过去两个星期又躲躲藏藏，只怕你全心全意全力都冇能力做到局长嘅工作噃。他说深夜出新闻稿已经是尽快了，同时又加上这句： 未来我会继续勇于任事，全心全意全力做好发展局局长的工作。 香港市民 63% 认为你应该落台，你还能够乱斩吗？他说： 未来我会继续勇于任事，全心全意全力做好发展局局长的工作。 鲁迅形容当年天津青皮的行径是无赖精神，陈茂波可以说是深得无赖精神的精髓。整个记者会他完全没有提供任何新资料、新信息，只是不断地重复一句说话，意思就是不管你信不信我，也都不理多少人要我落台，正如天津的无赖一定要收2元一样，我就算不做事都要每个月一定拿这20多万元的高薪的。而梁振英对陈茂波丑闻的回应就是事件发生在10多年前，陈以及他的太太已经承诺除了自住物业会绝迹香港房地产市场，并会尽快转让景捷公司的股份，这个是有承担的表现，呼吁外界要向前看，等陈茂波做好发展局长的工作。这句向前看亦都是深得无赖精神的精髓的。早前记者和立法会议员问梁振英他家的僭建花棚是不是上手业主的，他说他已经将所有僭建物拆除了，大家要向前看。 咁你有冇讲大话呢？市民要点样相信你嘅诚信呢？梁振英亦都系话向前看，但系你明明曾经向后看，以僭建去质疑唐英年诚信破产嘅，佢仍然系回答向前看。咁样点解对麦齐光又要向后看呢？佢仍然会答向前看。全心全意全力做好工作和向前看的真正意义，就是不论舆论怎样批评，他们就是赖着不走。昨天梁振英更加表明已经开始适应外界对他言行的监察，即使部分评论是不尽不实，他作为公职人员亦都要接受。例如说，看他三月当选以来的所有表现，他的所谓接受其实就是口硬继续赖下去，绝对没有接受意见，诚实交代清楚，更加不要讲话改过了。陈茂波和梁振英能够如此无赖并且无赖下去，完全是中央力挺这对难兄难弟的结果。但是李仪认为呢，挺下去对中央的声望是没有帮助的，而且其他高官议员稍微珍惜羽毛的都不敢帮他们，因而使整个梁班子呈现涣散状态。香港的灾难是我们真是从所未见识过有如此厚颜无耻的特首和高官。 陈茂波啊，几有这个黑色喜剧演员的天分的啊，林毓华。即是他那些呢，你讲什么他都重复返那样东西呢，我们幕后的同事都很有心思剪接了这个这样的效应出来。因为他真的没有新的任何资讯给他送给公众。 叫做提升版的人肉录音机。 是啦，真的挺好嘢的，他讲什么都是讲返嚟嚟去，都是讲几句，简单啲讲我就不会走㗎啦，我真一定会做下去，就咁解啫，其实讲嚟讲去。 因为呢个就是可能是新闻主任教他㗎嘛。 是咪呀， 你继续重复你的主要信息得㗎啦。 佢条拉係咪呀，佢条拉 to take 㗎啫，呢条拉係咪。即係佢有啲昂斗先生，昂斗先生英国嗰位呢就退休㗎，其实陈茂波唔做局长，其实做演员都得㗎。我觉得佢嗰啲呢嗰个冷面笑像 feel 出咗嚟。不过咁呢要听电话呢，我哋讲咗咁耐呢都留返时间俾听众，呢个系各位听众嘅平台，嗰个系讲真话嘅平台同埋听真话嘅平台。好啊，何生。 早晨何生。 早晨早晨。 早晨。 系有乜高见。 梁振英讲的不尽不实，他讲的嘛，他写出来不是那个不，他要学弟要讲不竟是真的，是吧，那个不是个不尽不实，即是他讲的就两开的嘛，即是这个测量师呢就真的深不可测的梁振英的思维。呢、這个测量师就深不可测嘅梁振英思维啦。 你几间同佢对嘴，大家有柳字室都几好噶。梁生何生都有啲天分，可以做特首。何生你都 嗱，你而家讲，而家就讲呢个国民教育啊，同你讲下国民教育啊。而家国民教育，以前我哋国，以前佢哋讲咧就是友谊第一啊嘛。而家金牌第一，咁我而家跟边个先？唔知跟边个？ 你讲嗰个庄则栋时期，而家讲呢个就唔同啦。你讲嗰个点同咧？嗰、那个就系嗰个叫做乒乓外交时期啊，友谊第一啊，比赛第二。但系呢家唔同啊，依家仲要攞金啊，唔系嚟伦敦做乜啊？佢话佢竟然咁讲啊！我哋个体委官员系咯，咁所以咪就系话功利主义咯，你所有不择手段啊嘛。 而家见到嗰啲太空人嚟香港咧，仲好笑啊！即系好似我啲港姐咁啊！嗱，港姐攞咗奖之后咧、就去谢票啊，即系去攞奖品噶嘛。而家我见到边个颁奖啊？那个叫做啊， 我哋冇奖俾佢噶， 有张支票噶。嗰个叫咩啊？嗰个叫做即系呢个有一个老人家成日坐轮椅嗰个啦。我系见我喺电视见到颁奖噶，有张支票俾佢噶。 哦，嗰、那个奖金系咪讲曾宪子 啊？系奖金噶。咁佢而家咧就我哋嚟到就去买嘢啊嘛，又话老婆开咗张单俾佢啊嘛，去买嘢啊嘛。咁跟住咧就用啲咩手势咧，成只招财猫咁啊，度度都系见礼，只手也入嚟也有头都运埋，系嘛？咁即系你睇到咧，国民教育就系咁嘅嘢啦，个个都讲一样嘅说话。啊，仲有一样嘢，我想问主持咧。 系， 你如果啲学生睇到星期咧，睇到星期啲热泪盈眶嘅时候，啲细路仔啊，啲眼泪滴咗个隔篱，隔篱个同学仔咧就梗系嘈噶啦，吓就话佢啦。咁而家啲即系佢变咗冇咗公民教育噶喎。但我睇星期，因为我啲眼泪盈眶啊嘛，我拨咗个隔篱个同学仔俾佢啲眼泪鼻涕整咗过嚟。 梗係嘈啦，同先生投訴。咁呢個屬於公民教育、國民教育，咁你而家點比分啊？ 冇咁激動嘅係咪，何生？你講到星期都口水鼻涕一齊嚟，冇咁激動。 舉個例子啊，即係你啲學生啊，你隻眼有眼淚水，咁你整咗出嚟，隔離嗰個同學仔你隔離啊嘛，咁、佢投訴嘛，你知道啦。 揈過去啊嘛， 整咗我喎、啊。咁佢即係冇公民教育啦，即係咁佢有國民教育啊嘛，同個先生講，先生點處理呢個問題、 好啦，何生，係多謝曬你啦，呢啲留翻俾高永文或者吳克儉答啦，因為學校裏面就吳克儉嘅。如果你話口眼上眼淚鼻涕會唔會傳染，就高永文答嘅。好啦，聽另一位阿梁生電話啦，梁生早晨， 早晨，阿黃師傅鬱華英， 你好你好， 早晨， 係聽緊啦。 嗱，听紧 系 嗱，我琴日喺西洋菜街嗰度签名嗰度， 多谢你支持， 情绪都好高涨。 系 第一，大班真系请到你哋嗰啲好法当啊，好嘢啊！ 多谢多谢多谢，夸张呢句，呢句说话夸张咗。 嗱，琴日咧就系得阿郁文嚟撑啫，其他嗰啲传媒咧你唔使靠佢嘅， 《 苹果报》都今日一个字都冇讲过啊。 系。 吓、啊，喺个 唔紧要噶，嗰、那个网上嘅 Facebook 有啊， 啊， 唔紧要啦， 你都唔系咩噶，你而家要首先你要同生共死先得噶嘛，你如果佢搞掂 DBC 咧，一样搞你苹果，系咪啊？你系反对派嚟噶嘛，系咪啊？佢系咪一样搞你啊？啊，所以咧，我就话啲人咧，啲传媒咧，跪晒边。喺个讲嘢啊！喺个仲有一点，好似呢个陈茂波咁，佢根本佢梁振英咧，成班都系嗰啲咁嘅人噶啦。你好似阿曾荫权嗰啲旧部有几多人？有阿、大班有冇话即系阿曾俊华有冇讲？你系做得唔好，人哋先有话你嘅啫嘛，系咪啊？啊，仲有。你话你梁振英集团几咁爱国，你陈茂波又送啲仔女出去读学书，点解你唔去北京读啊？点解唔喺香港读啊？ 杨为中用啊，谂住学咗啲嘢之后翻嚟报答祖国同埋特区政府啊， 跟领导人做法一样啫。好啦，多谢晒梁生啦，我哋要听新闻啊，梁生。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水警同消防在屯门蝴蝶湾对开，发现相信是昨日失踪的男童尸体。一名南亚裔男子昨日下午和一名五岁的南亚裔男童在蝴蝶湾游水，期间男子遇溺获救，同行的男童就失踪。水警同消防朝早在蝴蝶湾发现男童的尸体。香港一批保钓人士昨日出发到钓鱼岛宣示主权，预计两日后抵达台湾海域。保钓船启丰二号载住14人由尖沙咀开船出发，据报警方一度派人登船阻止船只开走。启丰二号晚上成功离开香港水域，按照计划他们会先到台湾和来自台湾和大陆的其他保钓人士会合，然后再开往钓鱼岛登岛宣示主权。香港的保钓行动委员会说，因为日本方面有人计划在8月19号登上钓鱼岛，所以希望联同大陆和台湾的保钓人士抢先在日本登岛。日本政府已经下令海上保安厅展开紧急部署，加强在钓鱼岛周边海域警戒，拦截驶近保钓岛的保钓船只。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的案件，外电引述参与审理案件的律师说，估计合肥法院会在今个月底之前宣判。代表被告之一薄家的勤务人员张晓君的代表律师李兆林说，目前未能够确定谷开来几时会被判刑，但就相信法院会在几个星期内判决。谷开来的案件上个星期四在安徽合肥人民法院审讯，谷开来在庭上承认控罪，而内地官方传媒新华社在审讯后一日发表文章，详细披露案件审讯的过程、案情的细节和谷开来在庭上的最后陈述。谷开来形容案件就好像一块大石压住他，是一场的噩梦。 渣打集团被美国监管机构指控涉嫌隐瞒涉及伊朗的非法交易事件，再有新的进展。外电报道，渣打希望同美国的监管机构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并希望在星期三听证会之前达成和解的协议。奥运最后一日赛事，美国再拿到两面金牌，奖牌总数是46金、29银、29铜，一共104面奖牌，排在奖牌榜的首位。中国就排第二位。美国所得的两面金牌，其中一面来自男子的篮球决赛，以107-100击败了西班牙队，成功卫冕，是继上届北京奥运之后再度击败西班牙。另外，乌干达选手在男子马拉松赛事就夺金，港队的陈振兴出战山地单车越野赛，拿到第38名，金牌就捷克的选手夺得。伦敦奥运已经是闭幕，多位著名英国歌星同组合在闭幕礼上表演。表演完结之后，伦敦市长约翰逊将奥运的旗帜交给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然后再转交下届接办国巴西的代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咁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去到早上的9:04，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睇返港岛区先，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的。另外东区走廊落返中环方向排返到北角码头，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都车得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嘅。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果栏嘅。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啦，康庄道桥底已经啊铺满一阵车啦。仲有启德隧道过海现时龙尾芜湖街，咁至东隧过香港咧，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嘅。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到电话机楼啊，新界区私隧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嘅咧，现时系排翻到小沥源噶。系啦，讲翻琴日西洋菜南街我哋嘅活动，哇，阿通啊，虽然迟咗出现啊，但系见到一班咁支持嘅我哋嘅嘉宾同埋听众，真系好多谢你哋啊！仲有啊，琴日有一班义工啊，包括听众啦，又或者我哋嘅同事。牺牲咗一日假期，哇！做个街头签名活动，真系要俾个赞你哋啊！有你哋嘅支持，绝对我哋嘅 DBC 活下去嘅动力啦！多谢你哋啊！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而家时间系早上嘅9:05。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 咁就要揀全国销量 No.1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奖牌榜及今日焦点。 伦敦奥运圆满闭幕，美国以46金、29银、29铜成为今届的大赢家。中国就得到38金、27银、22铜排第二，东道主英国就以27面金牌排第三。香港就凭住李慧思在场地单车海林赛得到一面铜牌，在奖牌榜并列79。另外，香港男子乒乓球队在团体赛成功闯入4强。叶佩贤在羽毛球女单亦都打入8强，虽然未能够获得奖牌，亦是香港队在奥运的好成绩。我们衷心祝愿每位香港运动员继续努力，在未来的比赛再创佳绩。 竞赛精神，一视同仁，理财世界理应大同。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服务。理财理人生， 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有 Susan Wong。 发烧对我来讲是很热爱一件事，热恋狂恋那种。玩家对我来讲有型， 有品味，识享受，亦都要识得挑选最好嘅嘢。 留意今个星期日晚11点到凌晨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发烧还价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系由纯创造经典嘅英国 Pure 特约赞助播出。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其实呢，我哋首先就会 mark 高返少少嗰个价钱啦，20-30%。我哋就会限制个客人方面呢，尽量用返我哋嗰个 standard 包装嘅。咁与此同时呢，我哋其实做开大货期间呢，做定一批呢係 stock 货摆喺度嘅。咁变咗呢，我哋嗰个生产成本呢唔需要特别去增加嘅。如果你想买小批量嘅话呢，你付出嘅成本係会高啲嘅。但係对佢哋小批量嘅客户嚟讲，其实佢个风险会低咗，因为佢唔使去扎 stock 啦，佢唔使惊佢呢件产品或者唔好卖，会剩低好多存货。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钱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DBC 是今天这样的环境呢，就是因为我们要保护香港的核心价值。 保留一个能够真正去发声的电台呢，其实我想维护的是香港的核心的价值。 任何人封杀 DBC 呢，即是封杀我们的言论自由。 我自己本身我肯定表态，用人民的血汗钱去维护这个言论自由是很值得的。 我自信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同你的亲友分享。 老豆，最近玩摄影啊？ 影低我哋间新界村屋嘅僭建物，向屋宇署申报嘛？业主必须在2012年9月30日之前，将啲符合条件嘅村屋僭建物向屋宇署申报。申报咗就可以迟啲先要拆。想知多啲，可以浏览屋宇署网页或致电2626-1616查询。 咁等我帮你即刻去申报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9:11啊！头先呢位梁生就讲到啊，佢又出席呢个西洋菜街咧，系呢个撑呢个 DBC 嘅活动。啊，网上咧亦都有朋友留言啊，叫做系土翼将军，佢话言清本者就是今日嘅巡轨，当千刀万啊，呢个我都唔识读添啊。啊，点读啊呢个字啊？ 我睇唔到，你咁远，喂、啊，林毓华， 系咯，佢话凌迟3000刀，我想阿黄师傅解释下凌迟，可能好多人唔知点解 嘅，系咪啊？即系斩逐忽肉嘅斩系嘛，逐忽割 啦， 片啊， 吓片啊，即系 片出嚟， 嗰啲片呢个片皮鸭噶嘛， 系啦，冇错， 啊凌迟3000刀，啊咁啊食其肉，寝其皮啊，吓即系 咁愤怒系嘛？大家咧就保護翻咧，即係我哋呢個。 不過呢個太暴力，呢個我哋唔鼓勵呢嘢啫。 憤怒太憤怒，但係問題我哋要保護翻咧香港嘅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因為呢個風浪嚟緊嘅啦。國民教育係一條腿，打壓傳媒一條腿，再跟住咧就係限制埋創作係另一條腿，再跟住23條，因為國家安全要立法，咁跟住就要全面 操控到香港，因为北京最介意的地方就是香港难于操控，因为个自由意识太强，过150年来接受了西方社会的价值呢，同埋所谓的共同的世界标准之后呢，咁好难于操控不同国内的城市，用钱就要买了人心，咁呢个问题就买不到香港人心，用钱。 但是香港呢，如果继续有出版自由呢，就好弊㗎，真係㗎啦。譬如谷开良嘅案件未审，我就喺街度买本书啦。哇，你讲佢讲佢几姊妹，同埋讲佢嗰一家人，好巴闭㗎，真係。 係 好多，即係喺香港同埋喺海外係有经验，好多钱拍咗喺度㗎，真係。 所以逐步逐步咁嚟呢，係收窄緊整个思想意识形态，大家要警觉。唔係淨係 DBC， 由于我哋做主持人，所以我哋关心呢个存亡。最主要就係话香港呢啲固有价值会唔会一步一步被侵蚀。好啦，要听听众电话，你1872-111-1872-111，呢个係大家嘅电话，呢度係大家嘅平台。听下王女士讲嘢。王女士早晨。 王女士你好。 你好啊，早晨啊，黄生。 系啦，你好，黄女士。 你最近有冇睇到当梁振英讲完说话嘅时候咧，佢好阴湿咁喺度笑。 系啊，佢经常都系咁冷冷地阴湿笑，好深沉嘅人嚟嘅。 有好得人惊啊！咁佢俾我联想到咧，我睇嗰啲Bad Cop 啊，坏警察系列啦。嗰啲壞警察啦，咁佢其實係一個壞特首咯。佢嗱你睇下佢呢幾次咧，佢屈記者嗱冇全面報導陳茂波講話內容，屈市民冇兼聽。咁我每次咧佢講嘢嘅內容咧都係即係好 irrelevant 啦，咁仲係知要講佢要講嘅嘢，蠱惑啦又卸責啦。咁好啦，短短一個月內呢幾十萬市民上街抗議，佢就當冇到啦。咁嗰個大陸運輸部部長呢，因為打風滯留機場呢，佢就擦鞋啦，親自打點啦兼謝罪。咁種種咁嘅跡象呢，你就可以睇得出佢其實做特首係只有一個任務嘅啫，就係、是、染紅香港，然後聯同嗰班土共啊，以及所謂嗰啲咩流民商家，好似咩鄭家順之流啊，咁慢慢喺度吞食我哋嗰個核心價值。 睇嚟我哋好快變重慶啊，真係。 係啦，咁 遲下唱埋紅啊，王女士啊，遲下我哋唱埋紅，講唱埋毛澤東啲歌，共產黨偉大嗰啲啊，大海航行教舵手嗰啲。 系咯，呢啲景象已经喺个脑里边噶啦。咁我哋点可以有得佢呢？吓、我相信香港人咧系嗱，我哋成日咧教邻地区啲人有灾难啦，不论系人祸或者系天祸，我哋都系好热心咁样去帮，即系去帮手啊，去做啲我哋需要做嘅事。咁我想提醒香港市民咧，而家杀到嚟埋嚟啦啦。而家我哋自己屋企有难啦，我哋应该点样做呢？ 王女士啊，成日我哋有一个好本事嘅特首噶，嗱，佢话咧喺上任十几日咧就攞出五个涉及唔同部门嘅新措施。不过我话失忆啦，我谂唔起啦。你谂唔谂起边嘅新措施啊？ 佢讲嘢你可以信咩？佢成日好似喺度发梦呓咁样。咁佢其实系冇具身发梦呓，咁好似成个变态。佢其实系变态嘅一个人，佢系坏嘅特首，系一个变态特首。所以点可以信佢啫？点可以啫？ 系明白晒，王女士，我哋先休息阵间，再翻嚟继续听电话。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怀孕嗰啲妇女咧，其实营养好紧要。咁如果唔系，你就好容易出现贫血啊、骨质疏松啊，可能生仔就冇力啦、啊，产期会延长啦、啊。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黐实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麟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 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是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和国家队的指定生产商。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Small Order Show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鼓励了更加多客户去找我们创商。我们今年第一年参加，我们就接到一个菲律宾的 Small Order 客，他本身就有四个 store， 我相信他那个 potential 都挺大的。其实 如果想听回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钱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是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是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文汇报今日社评的标题是港人崇敬英雄，三英倾慕香港。三位航天英雄景海鹏、刘旺和刘洋访问香港，马不停蹄地出席了多场活动，在香港再次掀起航天热潮，增加了港人对国家民族的了解和认同。今次访问呈现出港人崇敬英雄、三英倾慕香港的互动特点，冲入了人性化的真情流露。港人与我国航天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2003年香港遭遇亚洲金融风暴打击和沙士疫情的游轮，经济持续低迷，杨利伟和神五航天代表团应特区政府邀请来香港访问，提振了港人克服困难的信心。此后神五、神七航天代表团也相继访港，今次神舟九号遨游太空，恰逢香港回归，港人一直在电视屏幕前密切关注天宫一号与神舟九号载人交会对接进行的情况。自从航天员平安归来之后，市民都希望能够同他们见面。另一方面，三名航天英雄亦充满着对香港的倾慕之情。神舟在太空运行的时候，三英已经多次遥望香港，觉得东方之珠在太空中异常美丽啊。离港之后，他们到凌霄阁摩天台俯览维多利亚港的景色和两岸高楼林立的景致，称叹东方之珠魅力无穷啊。他们衷心感激香港同胞和各界朋友对他们的关注和大力支持，更形容香港同胞一贯的支持是我们不懈前进的动力。今次神舟代表团访港，加深了港人对国家的了解和认同。随着国家的强盛和国际地位提高，港人真切地感受到中国人的尊严和自豪。国家航天科技的巨大成功，也有助港人借鉴内地聚精会神谋发展、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成功经验，将宝贵的精力和时间集中在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方面，这个是港人的根本福祉所在。 讲起篇咁嘅神舟嘅威水事，好似古古怪怪咁啊！听唔知点解，但系觉得佢搞紧笑咁 样 笑 啊！其实你好彩咧，就系呢个神舟九号咧，呢啲咁嘅太空人嚟香港访港咧，都仍有啲另类嘅大学生啊！呢、這个我高兴嘅真系啊！ 嗱，本来咧就神舟三九号三名太空人访港政治 show 指定动作啦，系咪？佢各方面同大家亲下文啊，讲下中国人几犀利啊，太空都上到啊！但系中大学生琴日咧就有好多不满。因为个安排发觉咧，原来佢连问问题都极之小心，要事前递交，然之后要过滤咁啦， 三日前要交问题， 咁紧张， 因为真系我觉得佢蠢得可怜咯，我觉得真系 系咪啊？ 如果我想做马嘅。你三分全交俾我都做到马啦， 做个电视台近就明噶啦。你做你做咁多间电视台，你完全明啲抽奖嘅过程咧， 系咯， 有啲信扎住噶嘛，你抽唔到。 如果你要做马，我唔系一定做马，即系话。 唉，使乜揀啲咁嘅游戏呢，真係。 其实太空人同学生交流有乜咁敏感啫，即係讲真嗰句啦，依家唔係话李鹏落嚟香港喺中大做交流㗎嘛，只不过就係话三名太空人简单啲讲多一个即係政治宣传啫。咁点解佢要担心学生嘅问题会刁难佢哋呢？嗱，我哋搵嚟中大学生会会长阿杨正贤喺电话旁边。杨正贤你好。 你好啊杨同学。 你好。 係。 喂，琴日呢点解搞到咁不愉快？你而家个问题系咪就系个大学方面呢筛选问题呢个环节上面令到学生好不满啊？ 我谂呢个其中一个部分嚟嘅，就系、是、我哋会觉得即系中大起码中大啦，佢系一个有批判性即系传统嘅地方，我哋系能够包容唔同嘅意见噶嘛。咁而我哋见到就话喺呢次嘅即系访港行动里边咧，其实就系一味唱好咯，一味净系去讲一啲正面嘅东西啊。而其他人咧，我有其他意见，我希望问多少少。咁其实咧，竟然系一个大学里边系唔容许。咁呢个令到我哋非常之愤怒。咁因此我哋就需要喺场外示威，直接喺一个冇筛选嘅情况之下咧，去表达我哋自己意见。 如果有机会俾你问问题，你想问咩问题噶？ 系啦，你想问咩问题？ 我想问嘅问题好简单嘅，就系、是、我希望即系航天员，即系太空人啦，咁佢哋去即系去回答一样嘢，就系话航天科技背后，你觉得中国付出咗乜嘢代价咧？其实就系咁简单嘅啫。 咪付出好多人民嘅血汗钱啦，吓、令到好多喺乡间嘅人咧系冇法子过一个好啲嘅日子啦，吓、 啊。即系其实我会就系话即系发展呢个太空科技咧。其实可能是有必要的，咁呢个可能是关于国力上面的东西，咁、但系 军事上边啊，太空军事啊， 主要是军事， 呢、太空军事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去发展一个科技咧，其实系彰显紧一种大国崛起噶嘛嘅形象噶嘛。咁、但系我哋觉得就话，大国崛起咧，唔单止系发展一啲硬实力，更加重要就话一个大国咧，系对佢嘅人民一啲机会、基本嘅生活保障啦、基本人权嘅尊重啦、人民嘅基本福祉咧，系有更高程度上面嘅即系要提升噶嘛。咁、但系好明显地喺中国上边系冇，即系李旺阳事件啦，以至近排嘅上访事件，我哋都可以睇到。咁呢个亦都令到我哋更加觉得就系话呢个访港行动咧，就系、是、一个粉饰太平，系净系纯粹系歌功颂德嘅一个活动。 你针对嘅系大学方面咧，定系呢啲航天员呢个系交流啊，定系特区政府嘅安排咧吓？ 我谂就话其实我两方面都有嘅。咁喺呢个大学里边，我亦都即系会觉得就系话，点解中大佢系即系好搞笑咁啊？即系之前梁振英过嚟去做讲座咧，其实都冇筛选问题嘅，纯粹系摆支麦喺度，你中意行出去问，你就可以问噶啦。即系我唔明白就系话，喂，点解要三日之前我唔能够入场啦？点解我三日之前要递交个问题俾你咧？咁呢个系咪一个筛选嘅程序嘅？咁当然佢都有话佢喺场内咧系即时收呢个问题，咁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咁即使喺现场收嘅话，其实 系咯， 我 想做马好容易嘅啫嘛，佢喺箱入边摆啲咩问题你唔知噶，同埋抽出嚟嘅时候冇人唔系有监票去读噶嘛，我读咩问题你系唔知噶， 咁蛊惑嘅你讲到太空科技应该就唔蛊惑嘅，不过咁啊杨正贤啊，其实你觉得系最近咁样嘅改变啦，头先定系觉得话一向都系咁样啊，定系因为咧，即系梁振英做咗特首之后咧，我哋对中央政府系更为敬畏嘅，所以导致到咧佢要保护到吓，即系好保护呢几位太空人，所以怕你哋啲大学生嘅问题令到佢尴尬咧咁。即系你自己嘅观察系点样嘅？系我哋不断地向呢个中央地咧更加要臣服啊，定系话喂从来都系咁嘅啦？因为其实当年杨利伟嚟香港都系做政治 show 嘅啫，点解系冇今日个问题咧？咁你自己嘅观察系点啊？ 我谂嘅就系其实一直。即中共都有一種意識㗎啦，咁就係、當然係搞呢啲活動嘅時候唔可以有任何亂子出現啦。咁當年其實神七嘅太空人都有嚟過中大嘅，咁、個安排其實好似係相約嘅，都係有篩選問題，同埋即係篩選入場嘅人啦。咁、但係你見到就話即近排我哋越講得國民教育越嚟越，即係你又適逢就係有即係、太空人訪港啦，跟住然後之後就輪到金牌選手喎。咁你可以見到就話即中共係好有意識咁樣嘗試用呢啲活動，用一啲所謂嘅嘉年華活動啦，咁就係引起即係轉移香港人嘅視線咯。 但系掉翻转，一向嚟讲咧，呢种咁嘅政治活动都有噶咯。其实就唔系个新鲜活动嚟嘅，即系好必然嘅指定动作嚟噶咯。其实点解你会觉得今次特别就呼应住国民教育呢一个主题咁而嚟呢？因为以往都有噶，就算庄则栋时期1966年嘅时候，啲乒乓波队都嚟呢个香港打乒乓波，同你哋猜下波咁样嘅。 呢一个六七暴动之后，英国都有香港节添。 系啦，冇错啦吓。咁其实有咩问题咧？即系掉翻转用正面咁去睇下佢先啦。杨正贤。其实太空人访港呢三日，你觉得有冇凝聚到我哋嘅人心咧，或者提高咗我哋嘅民族认同咧？做唔做到呢一个目标先？有冇行走一步啊？少少一步都冇，系咪冇咧？其实， 我会觉得就系、是、普遍香港人都唔好关心， 唔关心。 咁但 系问 题就系咧，点解我会觉得系严重咗咧？以往嘅有一啲即系节目咧，佢未必系 target 咧呢一个中小学生嘅。 系， 咁而今次嘅即系韩嘅太空人访港咧，佢搞咗一场定之两场，系即系都同呢个中小学生嘅对谈。 系啊， 咁中间嗰个过程你见到即系唔知系咪媒体选取啦，咁但系你见到好多学生话佢真系从一个好多正面嘅方面去谂呢个国家噶。反而我就会觉得就喂，其实太空科技背后有好多问题。我哋呢啲問題要更加思考，咁呢啲問題就係喺呢啲活動裏面去淹沒咗囉。 咁呢，我又覺得呢啲航天人員嚟到呢交流又唔一定唔可以向啲中小學生度呢，又唔可以淨係去啲八間大學度交流㗎嘛，係咪？ 但系都最衰就成个过程咧就好幼稚嘅，譬如话啲问题就问佢究竟香港几时出到个太空人啊？嗰啲系嘛？喺太空见唔见到香港啊？即系好似嗰啲咁样咧，就好似我觉得就低即系粗糙一啲啊！我觉得成件事情，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就觉得纯粹用太空呢个科技去研究咧，咁都可以系一个经验嘅交流嚟嘅。因为太空人咧，以往譬如话阿波罗几多号嗰啲咧，喺美国佢都好受过所谓美国公民欢迎嘅，其实。所以你觉得呢个就是目前你就不满意其实中大的安排，另一方面呢就是政治 show 太多了，是不是你觉得？ 是，我会觉得政治 show 太多，但是就是最重要就是说一个交谈或者一个座谈会里面会众是应该有自由发言，有包容不同声音的机会，而在这几天的活动很失望，是没有。 不过他们小心翼翼咗阵的，林毓华你觉不觉得？即是我觉得是特区政府对于所有祖国的问题官员或者这些这样的太空人都小心翼翼咗，比以前更加小心。这个我想是一个最大的变化。好啦，多谢晒杨正贤，我们今天呢讲完了太空人，希望呢下次又讲的运动员来换之后会不会都是这样，林毓华。 都系会好小心营造个爱国气氛噶啦啊！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港股是高开，恒生指数最新报20188点，升52点，国企指数就升33点，报9939点。水警同消防在屯门蝴蝶湾对开，发现相信是昨日失踪的男童尸体。一名南亚裔男子昨日下午同一名5岁的南亚裔男童在蝴蝶湾游水，期间男子遇溺获救，同行的男童就失踪。水警同消防早上在蝴蝶湾发现男童的尸体。香港一批的保钓人士昨日出发到钓鱼岛宣示主权，预计两日后抵达台湾海域。保钓船启峰2号载住14人由尖沙咀出发，据报警方一度派人登船阻止船只开走。启峰2号晚上成功离开香港水域，按照计划他们会先到台湾和来自台湾和大陆的其他保钓人士会合，然后再开往钓鱼岛登岛宣示主权。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说，因为日本方面有人计划在8月19号登上钓鱼岛，所以希望联同大陆和台湾的保钓人士抢先在日本登岛。日本政府已经下令海上的保安厅展开紧急部署，加强在钓鱼岛周边海域警戒，拦截驶近钓鱼岛的保钓船只。 美国德州爆发的西尼罗河病毒疫情加剧，死亡人数增加到15人，有超过350人受到感染，德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德州的疾控中心说，达拉斯县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有190人染病，9个人死亡。经德州卫生官员和专家会谈，当局获得官方授权会在全县上空喷洒杀虫剂，期间居民要留在室内关闭窗门。德州南部的休斯敦市今个星期接获12宗的感染个案。西尼罗河病毒主要是透过蚊叮传播，人类感染之后通常在2至15日内发病，病征类似流感，包括高烧和头痛，严重的会出现脑炎和脑膜炎的严重病征。奥运最后一日赛事，美国再拿到两面金牌，奖牌总数去到46金、29银、29铜，一共164面的奖牌，排奖牌榜的首位，中国就排第二。伦敦奥运已经是闭幕，多位著名英国歌星和组合在闭幕礼上表演。表演完结之后，伦敦市长约翰逊将奥运旗帜交给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然后再转交下届接办国巴西的代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 89%。 这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好啦，睇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排翻到北角码头。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啦，呢边只系去到桥面灯位啫，但落湾仔仍然车多管道口，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中山纪念公园。另外九龙区方面啦，咁啊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果栏噶吓。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啦，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到欣怡花园噶。新界区好落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呢分钟都系暂时正常嗰只噶。系啦，航天员嚟香港，哇厉害啦！如果要问佢哋问题咧，大学嗰边咧，哇要几日前写好等审批。啊，如果边个亲眼见到佢哋咧，嗱我会问一问佢哋。哎，三位航天员你好啊，请问上到太空有冇见到李旺洋喺天堂咧？啊，仲有啊，刘洋小姐，多谢你周围去 shopping。系咧，有冇买到 A4 名牌啊？小心啊，好多假嘢啊！哎呀，唔好意思啊，假嘢多数都系你哋内地嗰边有啊，使乜嚟香港啦？好啦好啦，多谢你哋啦吓，好揸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电影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仲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怕你话喊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升小学，你想揀名校、私立定直资呢？面试题目点样答呢？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秀约嚟苗城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小一面试准备，打开名校面试秘笈，留意逢月尾嘅星期五晚上10点到1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嘅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一齐筹划升小一青云路。本环节系由苗城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 欧美市场疲弱，出口受拖累，香港公司怎样可以逆境自强呢？由7月23日开始，一连5个星期一，潘碧云请来贸发局专家，教中小企利用崭新的推广渠道，有效运用资源，突围而出。记得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到5点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公司有个经理职位的空缺，有没有合适人选推荐啊？ 我觉得 Alan 各方面都不错，不过他是同性恋的。 有什么问题呢？公司是根据员工的能力和表现这些客观准则去考虑晋升的，是不是同性恋者或者跨性别人士不应该考虑因素？ 没错，歧视他们会有损公司利益，一要考虑 Alan。 B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能源科技与环境 卵子质素。不少品种的蜘蛛一直都有雌性在交配之后吃了雄性交配对象的习惯，但是科学家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蜘蛛会吃了同类还要是同自己交配的雄性。科学家最近发现雌性蜘蛛的行为很可能和提高所生下来的蜘蛛卵质素有关。根据最近的研究显示，雌性蜘蛛吃了雄性蜘蛛和雄性蜘蛛的卖相或者是体型是无关的，反而和雌性所生的卵子质素有关。雌性蜘蛛吃了雄性蜘蛛之后所生下来的蜘蛛卵是比其他没有吃了雄性蜘蛛的来得厚，换言之会得到比较好的保护。这个研究将会解释部分昆虫会吃了同类的原因。 B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还声于民，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9:38， 眨下眼， 系啊，好快脆啊， 仲有半个钟啫，我哋可以 count down 嘛，所以我成日要计住啲时间嘅，每一分钟都值得珍惜，系嘛， 啊， 咁啊，林毓华，今日有一段新闻，你话佢大，佢又唔系大，但系佢头版嚟嘅，《东方日报》嘅。嗱，咁我就觉得都可以注意一下嘅，因为东亚银行咧又同我哋有关，因为我哋个老板之一又系东亚银行噶嘛，系咪啊？咁咧就吓有件发生件小意外， 系咪？呢个绝对唔系趣事，因为觉得系有人系会因为咁咧，可能有个终身嘅阴影嘅，系 唔趣嘅。其实件事，如果当事人一啲都唔趣，帮你睇完就觉得啊咁都会发生咁解嘅啫。其实，因为咧有位女士咧就去东亚银行个保险库就喺保险箱攞嘢啦，系咪？咁但系竟然职员就唔知佢存在，以为冇人咧，而竟然闩门，咁啊闩门、闩冷气、熄灯，咁啊吓死嗰位女士咧，即系保险库你去过知噶啦，其实即系咧完全系封密晒噶嘛。当佢完全闩埋栋保险库门嘅时候，又熄埋冷气、熄埋灯嘅时候咧，嗰种直情完全系与世隔绝噶，漆黑咧都几惊噶， 恐怖啊真系。但系应该唔可能发生，因为咧我哋都知道咧，就保险箱应该有两条锁匙噶嘛。 一方面有两条锁匙， 一条咧就应该系嗰个系银行 职员啦， 一条就系自己嘅。 系啊，冇错。 咁照计，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即系话有一条匙咧，如果客人未出嚟嘅时候咧，有条匙系未交出嚟噶嘛？又或者简单到有张表入去嘅时候要签名核对。吓，冇理由噶。 照计我哋唔系做银行嘅，都用常识上咧，觉得已经唔可能噶啦。因为咧，几多人入，几多人出，一定要对翻噶嘛。跟住同埋每一次闩保险库嘅门咧，都应该好多主管签名先啱。 咁呢个系咪好似啊？好似啊，系中呢、這个浸会大学嘅系呢个副教授讲，呢啲系好初级嘅错误啫， 系 好基本嘅错误真系吓。 但系凡事咧就好似好复杂，到最尾发觉最简单。我成日都话啦，行事都用常识得噶啦。咁照计呢样嘢咧，就算我哋唔做银行，我哋都知道应该要几多人入，几多人出，好小心登记，跟住你话斋嗰两条锁匙，啲锁匙唔齐翻啊，有条仲喺入边，咁你就应该知道啲锁匙唔齐就唔会闩保险库门。第三就话最简单地咧，就系话你根本就唔可能冇人嘅情况之下咧，即系冇人会 check 有冇人嘅时候，由于个女士入边啊，吓咗成十分钟，喂十分钟，依家我事后讲好似好简单，但十分钟如果你喺当事人入边一个绝默冇声、漆黑冇空气调节、冇灯光嘅情况之下，你冇疑惑。 如果曾经有人系运过 lift 咧，就会知道嗰种恐怖情况。 系啊， 可能更加恐怖添，真系 好多人。 话十分钟好似好短，系佢哋唔明白。我哋做电台咪明咯，一秒钟四个字，一分钟240字，十分钟就要讲2000多字噶。人都话 唔容易啊，真系 唔容易噶。所以成件事嘅错误咧，令人觉得好惊讶同奇怪，竟然为东亚银行会发生咁嘅事件啦。 如果喺外国咧，一定会有诉讼。 以香港都要有诉讼， 一定会索取赔偿，真系吓。上次系一个终身阴影嚟 嘅，系啊，所以变咗你话呢啲问题发生嘅，即系你唔好以为咧好多事情唔会发生。嗱，发生咗，你事后先讲咧，就发觉系追究唔翻嘅，对个女士嘅心理上造成嗰种恐惧啊阴影。嗱，好似我哋讲开嘅言论自由，因为我成日都好担心嘅。你见到我咧，经常地咧对外啊或者教书嘅时候讲啊，或者喺公众场合讲都系话嘅。好多香港人咧，对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呢类嘢咧，唔系太警觉嘅林毓华，佢觉得系理所当然嘅。 因为而家佢嘅方法叫做煮温水，温水煮蛙嘅方法啊嘛。 系 慢慢，我哋失却咗吓。一日就失啲，一日失啲咁样吓， 即系唔觉，好多人市民唔觉呢样嘢，觉得喂，香港咁多电台、电视台，咁多媒介，加上有网上世界，有我哋个 Facebook， 我哋怕乜嘢啫？其实大家交流系咪？我哋食饭见到碟餸，影佢之后就摆上 Facebook， 跟住同啲朋友就喺度回应，喂，好快速噶嘛，一两分钟之内已经几十个喺度咁 check 嘅啦，已经。咁佢觉得言论自由呢样嘢好似理所当然系有嘅。 杜鲁夫有套电影，当然系根据一个著作去拍噶啦，就系讲系一个世界，原来系所有书本都会被焚烧嘅时候咧。咁我哋系冇书本嘅时候，系觉得好痛苦。 系咪啊？系，所以我觉得咧，大家对 DBC 嘅事件可以思考一下嘅。我成日觉得你唔好话因为系我哋做喺 DBC 工作做主持人，所以我哋自然系站喺 DBC 嘅立场睇问题。嗱 ，DBC 系一间商营机构，如果一个普通商营机构，好似云吞面铺啊，好似老婆饼店啊，佢突然间因应租金缘故啦，或者其他不同嘅商业因素而导致到关门。你可以只是叹息一句，但是掉返转一个公共大气电波所支持的一个电台，它其实已经是属于公众的了，它属于整个香港市民的了。突然间它某些缘故地，先不要细心看什么缘故先，我当它突然间死亡了，究竟对我们作为市民的有没有伤害，有没有影响呢？那今天一有不同的报纸呢，譬如说明报的社论有在讲到了、DBC 遭政治打压、指控严重、哦、请用证据说话，是啦，拿证据来啦，你说这样即是跟梁振英讲的一样的。你说我是共产党员，攞证据嚟啊！我话咗唔系，你又话系，咁我哋口同鼻拗啫。 嗱，佢当然有权叫大班攞证据嚟啊！但系我谂大班已经讲咗噶啦，当日除咗黄楚标之外咧，系有另一位董事在场嘅。请问明报有冇揾过呢位董事啊？ 系啦，你可以揾黄楚标，亦可以揾大班，亦可以揾李国章。咁其实咧，成件事件咧系发生过好多次嘅。咁呢啲你话喂，咁如果你既然咁指控嘅话，咁首先我觉得做新闻应该咁嘅，先系用常识判断先，究竟成件事喺常识嘅框架上边有冇出现咗问题呢？我点解我哋读新闻学个概论就咁讲？喂，乜嘢系新闻啊？佢话哦，原来咧人咬狗就系新闻啊，狗咬人就唔系新闻。嗱，最简单第一课教你嘅教咩嘢咧？就系话俾你听，一个唔正常嘅画面背后就应该就有故仔，呢、這个就系新闻啦，就系咁解啫嘛。其实咁，因为目前 DBC 作为一个电台开业不足一年。广播咗正式广播不外乎系几个月，三个月都唔够。 五一五到而家啊嘛， 系啦，三个月都唔够。呢、這个情况先突然间有股东就话：，喂，原来唔赚钱，我走啦。咁合唔合理先啊？跟住你再追啦，就追呢个新闻就系话揾当事人啦。咁当然关键嘅有几个人啦。第一就系话哦，依家大班讲嘅一个啦，系咪？跟住就对手嘅系黄楚标一个啦。跟住牵涉其他董事。有几个董事噶嘛，系咪？你揾埋咪个李国章、李国宝呢啲？嗱，东亚银行你顺便访问埋嗰个所谓点解错发生个呢个保险库锁住个女士嘅新闻啦，你又揾埋李国宝问噶嘛？再跟住落去一步一步咁去揾啦，就系话嗰啲牵涉嘅人物比如就提到啊李慧玲咁，你可以揾李慧玲讲，咁你慢慢嘅掌握嘅形象咪睇到咯，其实嗱。我哋各位即係对 DBC 嘅问题呢，我哋可以牵涉到嘅就係话每个市民你自己个言论自由系咪受到咗伤害同剥削，你接收资讯嘅自由系咪受到咗局限。我哋一去完广告返嚟继续做呢个话题 ,1872111, 大家一起共同讨论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你叫咩名字啊？你最中意食咩啊？呢一啲问题做父母梗系识答啦，但系幼稚园面试嘅时候，仲有啲咩要准备先可以快人一步，理想达到咧？咁就要快啲报名参加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幼稚园青云路课程啦！由资深幼儿导师设计课程，探讨小朋友认知行为，等家长陪同小朋友迈向成功面试嘅第一步。幼稚园青云路课程现已开班，上课地点香港九龙都有得拣，快啲打35918801报名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其实 DBC 的危机有没有牵涉到、啊、其实商业以外的因素，其实市民可以用你自己的常识来判断，已经掌握的资料、啊、目前已经公布了资料，哪个谁是谁非，就好像我们讲梁振英是地下共产党员一样，不会有证据的了，我告诉你，因为地下党员个地下的意思呢，就是没有任何证据的。 关于 DBC 实在是有很多的数据的，大班不停讲，大家上去这个是现在叫通讯广播局， 是 有一个的建议书，是讲出这个台申请这个牌的时候呢，是说会注资或者会投资是6亿的， 是 咁而家不过集资1亿5千万嘛， 是 啊，是不是有时间表的嘛， 咁呢啲其实都系只数据嚟㗎喇，大家可以用你个常识判断啦。既然我哋申请牌照嘅时候系承诺咗投资总数系6亿，依家用咗四分之一，用咗 1.5 亿作为一个建设啊、我哋嘅厂房，我哋咁先进嘅直播室啊、各方面嘅所谓嘅发射站啊，用咗啦。咁跟住6亿离开个目标仲好远㗎喎。 同埋点解奇怪冇人去问下新城，问下优越，问下香港电台呢，咁多个台系一齐去俾钱去兴建啲发射站㗎嘛。 系啊。 嗰度用咗几多钱呢， 系啊。 你即刻知道呢究竟 DBC 喺呢方面用咗几多钱。点解话呢啊，原来呢迟咗注资嗰啲钱呢用鬼晒啦。点解唔见人去讲嘅？ 因为所有嘅生意咧都有个硬件建设啊、装修啊、写字楼啊、直播室啊，咁用咗某笔钱，再跟住咧慢慢逐个时间表用晒嗰6亿投资，先符合牌照上面嘅申请啊嘛。你申请你嘅承诺嚟噶嘛，承诺都未达到，就已经去咗咁嘅情况之下，咁究竟系唔系呢个系经济问题，定系背后有政治目的？其实每个听众自己可以用你嘅常识嚟判断噶啦。嗱、好似明报呢啲咁嘅社论咧。表面是持平，实质里面是古灵精怪，成日都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不紧要的，你们有自己做 armchair writer, 收买自己办公室，自己靠你的所谓常识，靠你自己的所谓逻辑去推断，不紧要。作为 DBC 的听众，也是市民，也是生活在香港，用你自己的判断来讲下你的看法。唐小姐在电话旁边。早晨唐小姐。 早晨。早晨早晨王师傅林伯。 你好。 我呢将我讲嘢好机关枪，我而家正住慢慢讲，即系呢个 DBC 咧，好明显就系即系一个即系政治嘅问题啦。即系佢大班有几个 option， 即系话即系用钱，即系钱就真唔系问题啦。咁多人话肯捐钱系嘛，就成 send 咗 check， 成班大班即系唔 cash 噶吓，大班。因为即系唔讲你讲好清楚咧，我都讲，即系我而家咧，即系我系一个老人啦，兼夹咧系弱势，我系即系精神病患。咁你就好即系 isolated 咁，即系我咧就。即咩資訊咧，冚唪唥都貴曬變平。我琴晚咧就聽個即係Michael Chujan講嗰個佢訪問啦，Margaret 啦，就即係佢 Margaret 講得好好啦，係咪？即係佢即係自己都唔，佢係功能組別啊，佢都唔做啊，係咪？咁佢話佢即係做咗17年咧，佢冇嘥時間咧，唔同我哋個鋪話做咗廿幾年嘥曬時間。咁即係咁佢話佢即係冇 trust 嘛呢個政府係咪？即係冇 trust 就冇即係唔 communication 係啦， 冇 trust。冇 communication 啊，即呢兩個即係好 important 嘅element 啊嘛嚇，咁啊即係又唔即係唔同溝通唔成，咁啊仲話人哋係我話我哋啲民咧雞蛋裏邊揀骨頭啊，咁佢廚房好多雞蛋，住廚房好多雞蛋，嗰啲雞蛋好多骨頭。咁啊唔使咁啦，因为佢国民教育仲离谱，即系我哋几廿岁，我旧时咧读即系有 civics 啊，有history 啊 ，geography 嗰啲吓，嗰啲系即系好好教育啊。譬如讲旧时即系中国即系咧有四大发明吓、又有唐诗啊、宋词啊咁吓，咩四书五经嗰啲系即系好好咁啊吓，即系教你中庸啊，我系大粗粮啊，所以即系咁我咧就惨啊，我即系 病咗五十年嘅精神病，我即系我本来就冇嘢嘅，即系人哋即系吞一吞呢啲嘢前死后六咧，我就即系唔够四个礼拜啫，就话我即系啲苏菲尼冇你又咁快好翻，咁啊就一味就即系电疗，我拉尾我就知好翻，我自己一路做嘢，即系做啲嘢都 系 好。 主要系医生个提示去照顾自己。 唔系咁，我唔系我自己就即系佢唔使即系唔想我入院啦，我自己即系 volunteer 入去葵涌，即系我谂住吓，咁我咪入个青山又好好嘛，咁啊入个葵涌，我仲即系入完咧，我出佢一个礼拜佢即系放我走咧，但后嚟我又自己又即系。 好啦，陈小姐啊，我哋要好多听众电话排紧。多謝你意見先。剛才他提到 Margaret 就是講吳凱兒的，因為他打算為什麼他做了這麼多年立法會議員呢，他跟我政府覺得不玩了，原因就是沒有了信任基礎。唐小姐就覺得整個過程就是由於市民和政府之間 沒溝通， 缺乏了溝通，缺乏信任基礎，你才沒有辦法接受了他的政策。好啦，多謝唐小姐。 但是溝通和對話是講雙方面的嘛，如果我們查下都是只好像聽到梁振英講的，就說唉，我讲咗你哋又唔明白啊，你又收唔到， 不尽不实，你哋指责又咁啊，所以变得好难解释啦。咁其实我觉得依家官民之间嘅对立咧，就系在于个信任冇咗，信任冇咗，其实个责任在于上，唔在于下嘅，系官员，即系话我哋个政府有啲嘢要取信翻民间嘅。好啦，多谢唐先生，我哋听陈生嘅电话。陈生 你好， 你好，林生同黄生早晨， 早晨早晨。 剛才你讲关于明报言论咧，事实上我今次打电话亦都系想即系申诉下，因为事实将公信力嘅报纸咧写啲社论，应该系要即系负责先得嘅。好似你话斋咧，你成日叫人攞出证据嚟啦，咁你系咪你自己有冇寻求嘅证据咧？喺社论上边系咪唔需要即系任何嘢？好似一啲咁嘅下三流嘅报纸咁，求其讲一句说话，咁啊要当事人嚟要澄清。事实上啊，郑生亦都喺电台讲咗好多次咧，就系关于佢嗰个理据噶啦。咁事实上咧，人证亦都有咗。咁至于你寻求真相嘅话咧，一个公信力报纸应该好似黄生啊林生咁讲咧，系自己去发掘资料，唔系话要市民去寻求，或者系要个当事人出嚟再讲。我谂讲千言万语都冇用嘅。 系啊，我事实上咧，大班你都攞到法律嘅意见，就话系劝喻佢作为当事人唔应该讲咁多，唔应该公开讲咁多，真系 唔会再讲得太多噶。 因为佢要打官司嘅，因为佢依家再讲咧，到时喺法庭里边佢有吃亏嘅会。 系系，咁你嗰、那个即系嗱，又讲翻头先个问题，因为我有可能今次讲咧就岔开咗你之前想即系讲话关于目前政府嘅情形啊。 系， 事实上咧就。你睇见我哋而家政府咧，系好似温水煮蛙一样， 系啊系啊， 将样样嘢俾你慢慢发酵、发酵、发酵到冇，咁你嚟唔讲，咪冇事干发生咯。 系咯系咯， 同一样道理啫嘛。譬如将BBC 如果将佢系9月11号系结业之后咧，咁啊自然冇人讲噶咯。咁跟住咧就立法局选举咧，民主派咧有可能又唔系太多议席，咁喺立法会亦都冇乜人讲噶咯。咁啊，全部都解決曬嘅話，成個社會咧就好和諧噶。 嗯， 因為我諗佢哋嘅做法就係咁。 個目的係咁啦。 目的係咁。咁我今日咧就睇過蘋果入邊有個專欄係蔡東豪先生。咁啊，蔡東豪先生應該都係鄭生嘅朋友啊，所以寫嘢都驚住唔持平，所以佢都好小心。 而且佢有講都有睇到篇文章，值得推薦噶。佢係話黃百武咧，亦都係廣播界嘅。咁佢就話咧，佢老人家咧係而家不停咁聽心機嘅。咁佢係好喜歡粵語嘅嗰個粵大戲嘅頻道啦，亦都有聽下其他嘅頻道。佢覺得係大班搞呢個台搞得有聲有色嘅嚇。 咁佢寫嘅嘢咧係比較持平啲嘅。我相信即係如果係譬如明報個。編輯咧，如果可以睇下咧就好啲，因為佢將個時間咧分類，譬如二月點解會款俾你咧？點解五月之後啊大班開威之後就會有事幹發生咧？係咪財政問題咧？係咪依個有人認為佢講嘅言論係對佢有威脅，所以要封咪咧？咁呢啲我諗係俾其他讀者或者係聽眾咧自己 嗰啲係咪都有客觀嘅係事實喺度？大家可以做自己嘅係 自己判斷咧。我諗客觀嘅事實基於咗事實之後，再加上我哋自己嘅邏輯，再做咗個判斷，會得出自己嘅結論咯。我諗呢個比較公平嘅。多謝陳生嘅提點，多謝陳生嘅提法啦。 我哋再聽下另外一段聽眾電話，葉生。 阿葉生嘅電話，早晨，葉生。 阿林伯， 系 你好，系你好， 师傅越嚟越好啊，做得， 多谢你。不过只是近黄昏啊，叶生， 希望唔系啦， 希望唔系冇错， 夕阳系最漂亮噶，不过已经到天黑啦。 琴日都有旺角簽名，都 多謝你 嗰度停留咗個零鐘頭，都好多人陸續喺度冇停過簽名。 多謝葉生。 就呢個 DBC 咧，如果唔係政治打壓嘅咧，就真係唔識講啦。 係咪啊？即係你個判斷就係啦。 商業嘅嘢就利益嘅啫嘛，你認為做唔過，你就賣翻俾我。 係啦，冇錯，係啦，啱。好簡單邏輯嚟啫嘛。 就咁簡單啫嘛，商業嘅嘢。 鬥氣咯， 唔需要講咁多嘢。同埋大班亦講過話，中聯辦你黃彩標講噶啦，點解你中聯辦又唔出聲，黃彩標你又唔出嚟講話説三道四啫？嚇、啊，大班已經承認所有法律嘅責任噶啦，言語上係咪先？ 係啊， 就咁簡單。仲有你陳茂波，你話想服務社會，唔該你啦，去做義工啦，辭咗職去啦。你梁振英，你話你嚟攬嘛？陳茂波，唔該你，你出嚟講嘢，你即係話佢已經承擔咗噶啦，話太太啊乜嘢都賣曬，就叫我哋香港人唔好再嘈啦嚇，講完啦，叫我哋收聲啊，係咪啊？ 嗯， 喂大佬，我哋要你梁振英收聲收皮啊！唔该你落台啦，我哋真系受唔住啦。 叶生，多谢电话。咁、我哋而家有澳洲嘅林先生， 林生 你好， 系你好啊，你好啊，黄生同阿林伯， 你好， 就我之前打个电话嚟噶啦，就而家三分钟都唔够，咁我想讲一讲咧，就我反映一样嘢咧，香港人咧好多一个毛病咧，就系针唔吉到肉就唔知痛， 系， 仲有咧就麻木，即系你唔系温水煮蛙。事不关己啊，千万少嚟。 嗯， 有呢个心态咧系唔掂噶。 嗯， 因为以往都系有咁嘅历史噶咯。啊，巴士罢工就的士开工，的士罢工啊小巴开工，呢啲系香港人嘅心态嚟嘅。 系。 咁我希望咧，香港人要识得而家个所谓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嗰啲国歌，其实《义勇军进行曲》之国歌，起来啊！如果我哋识唱呢啲歌， 已经到咗危险嘅时候啦，真系。 自由而起来咧，系咪啊？ 系啦。 即系头先你讲啊，陈茂波、梁振英呢啲，我哋都知道系咁啦。你而家唔系同我哋争辩佢点样啊？你不如叫翻南江女落翻嚟做港督，啊，你不如叫翻个导游出嚟做行政官啊？呢个高官，廿几年前、十几年前又冇讲咧，以前佢做导游啫嘛，以前佢系南江女落啫嘛，而家可以做噶嘛？咁我哋香港人应该接受呢种嘢噶嘛？系咪啊？ 个逻辑冇办法接受啊！ 我哋香港人麻木咗啦，如果香港人可以咁样接受嘅。讲句冇得啲，我真系唔系话咩操作啊，系抵死，系抵死啊！而家啲呢个国民教育啊、公民教育啊，我哋可以接受嘅系咁样啊，将来呢啲父母子女唔好恨啊，即系唔好怨呢样嘢。 咁啊，气愤啲，应该唔止系咁嘅，我哋香港人就唔系咁嘅。 唔系，就系好啦，个心态系咁啊， 系 真唔得到肉唔知痛。 嗯，明白。 咁所以呢支国歌咧，我哋香港人要识得运用嚟唱。是在我们自由民主入面、即是把我们的血肉那个呢转为我们的民主自由。 是。好啦，明白晒，多谢晒啊林生，咁时间啊差唔多啦，今日真系时间啊短促，但系眨下眼已经到咗差唔多够钟嘅时间啦，林毓华，系嘛嗱 ，DBC 嘅新闻点样呢，我觉得呢大家尽量根据自己。或者已知嘅事實、客觀嘅事實，根據你嘅邏輯去掌握一下啦。香港嘅言論自由，其實香港嘅大氣電波係咪被剝削緊？慢慢一步一步地收窄緊。我哋希望用自己嘅思考得出結論啦。拜拜啦，林德華， 聽日見。